總貨品和服務的400多項價格。在俄烏戰事和持續的供應鏈問題影響下，過去一年的全球生活成本指數平均上升 8.1%， 是20年來最高，其中每公升汽油價格漲幅最高，平均上漲2.2%，電力、食品和家庭用品的價格亦都攀升。体育消息，世界杯 E 组最后一轮赛事，日本戏剧胜2-1反胜西班牙，德国4-2击败哥斯达黎加，日本和西班牙以小组头两名晋级16强，德国就连续两届在分组赛被淘汰。日本3-2得6分，小组首名晋级，西班牙以4分和较佳得失球以次名出线。克罗地亚在F 组最后一轮0-0赛和比利时，克罗地亚以小组次名晋级16强，上届季军比利时3-4排第三，被淘汰出局。同组的另一场，摩洛哥2-1击败加拿大，3-2得7分，以不败之身取得小组首名晋级16强的资格。在天气方面，强烈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6级，初时7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7-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6-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7级，间中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6-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395点，跌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76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日元135.36，瑞士法郎0.937，加元1.343，人民币7.047，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59美元，卖出1,803.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 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咧就今日朝头早都相当清凉啦，咁啊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嘅，咁啊呢个就系天文台个天气啦。如果你要睇翻嗰个分区天气预测嘅话咧，咁啊要自己上翻天文台个网站嗰度啦。好似我而家咁，哎开翻呢个天文台嘅呢个嘅app 啊。咁啊，其實九龍塘啊，11.8度喎，咁啊，比其實而家天文台話平均啊，香港14度咧，都仲要係為凍咗啲咁樣。咁啊，唔知道你自己該區嘅氣温咧會係幾多度啦？咁啊，自己可以 check 一 check 睇一睇啦嚇。咁啊，直播室入邊都有白拳號小白咧陪住各位聽眾。咁啊，今日咧係一齊起身嘅星期五嘅時間啦，已經嚟到2022年12月2日農曆11月初九嘅一個早上。希望大家今日咧雖然天氣有啲涼啊，咁啊相當清涼，咁但係仍然咧就充滿住熱情啊，做好自己每一天嘅工作啦嚇。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当天气稍微凉嘅时间咧，就容易随住天气影响，去到将我哋嘅心情去到改变。呢一个嘅套路咧，其实唔可以话佢错，正直就系因为咁，所以以前嗰啲诗人咧，先至会有咁多就啊，因为天气点样，呢个环境点样，又作咗首诗，又七步成诗，又五步成诗咁样。唔系净系中国人噶，外国人都系一样，见到好靓嘅山水啊，各样嘅嘢。甚至乎都會因應住環境咧，咁啊有好多想像出嚟，又話啊，呢古希臘啲人咧點樣有神話啊，太陽神啊，阿波羅啊咁樣，於是乎咧就製造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出嚟。咁的而且確環境亦都影響住我哋嗰個嘅人嘅思緒，令到我哋覺得嗰個mood 啊個情調咧會不斷去到改變。如果朝头早都已经系好似夏天咁兴合合嘅，可能大家都已经，都冇乜心机瞓啊，除非开冷气。咁一早起身，就已经咧好有干劲。天气冻嘅时候，就容易令人哋产生一种咧就系懒洋洋嘅感觉。再加上如果早上都仲未系好阳光充沛，都仲系黑黑地嘅时候，都系靠住街灯去到影射出路面上面嘅情况嘅话，就会有一种嘅浪漫嘅感觉。懂得利用环境啊，去到控制环境、调节环境，然后又调节埋自己嘅心情嘅话咧，其实即系话你好掌握到自己嘅情况，因为你已经懂得改变环境。 谁让寂寞无言飘过？时光偷窥我俩的爱河，人与离别此刻渲染若太多，如追悔心中也自觉很傻。蓝色 街灯徐徐隐退，能否推开你我的眼泪，离别重聚，多少次离合告吹，遗失的一些再无法面对，微蓝在眼内仍在占据，夜望呆望车将远去，爱亦去，街灯都俯视去掩盖心碎，重逢后再度离别惯了，又是离别车将远去，爱亦去，将哭声剪碎，将爱情没法追，蓝色街灯映不出的痛楚，流浪风里反复低唱这首歌，蓝色街灯路已渐变孤寂，明日可会伤心失意，可怀念我，蓝色街灯吹吹隐退，能否推开你我的眼离别重聚，多少次离合告吹，遗失的一些再没法面对，微蓝在眼内仍在占据，夜望呆望车窗远去，爱亦去，街灯都俯视去掩盖心碎，重逢后再度离别惯了，又是离别车将远去，爱亦去，将哭声剪碎，将爱情没法追，蓝色街灯映不出的痛楚，流浪风里反复低唱这首歌，蓝色街灯伤心失意，可挂念我，蓝色街灯映不出的痛楚，流浪风里反复低唱这首歌，蓝色街灯路已渐变孤寂，明日可会伤心失意， 早上嘅时间六点十七分，一首嘅音乐作品嚟自黎明，《蓝色街灯》啊！出面继续十四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要告诉你 保護環境啊，可以有啲 refund 啊，或者有啲獎賞俾你嘅話，其實個動力的而且確大啲嘅。就好似而家喺好多商場啦，都會見到有啲一啲大座嘅機啊，咁啊專門咧就係收集一啲嘅樽嘅膠樽嘅，咁都有有啲錢俾翻大家嘅。唔係話好多，咁但係既然又可以為環保出翻一分力啦，又有少少回贈嘅，咁都見到有陣時又要排隊去到入翻啲樽入去噶。咁所以环保署咧正式展开一个咧叫做绿在区区全城回收月，唔单止咧就推出回收六倍赏，更加会喺线上线下举办大型推广活动，推动环保嘅生活。由环保署主办嘅绿在区区全城回收月啊，咁希望咧鼓励市民以行动支持减废回收，携手咧就实现碳中和城市嘅目标噶。咁啊活动咧就由香港赛马会咧就赞助啦，当然系。咁今次咧见到啲慈善机构咧就拨款啊6亿3000万咧就支持特区政府啊，咁啊庆祝特区成立25周年举办嘅多个项目之一嚟嘅，咁啊展示出咧就希望啊同大家一齐咧就为环保出分力。啊，今次见到咧就碳中和嘅宣传大使都揾到咧就系李慧思添啊，一齐咧就帮下手啊吓。咁啊由即日起至到咧就系今年嘅12月31号，市民到环保署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提交指定嘅8种回收。好啦，睇下要提交啲乜嘢先，即系废纸啦、金属啦、塑胶啦、玻璃容器、四电一脑、小型电器、悭电胆或者光管以及充电池，亦都可以通过咧就系、是。叫做六六赏啊，即系括弧六六赏，电子积分计划咧就赚取呢个系六倍嘅积分嘅，咁啊更加快咧就累积到足够嘅积分咧，哇咁啊换咗一啲积分可以做乜嘢噶？就可以换取呢啲叫做心仪嘅礼品啦。咁啊绿在区区咧，其实社区回收网络咧就喺全港啊都会见得到。咁啊现时总共咧就有11间嘅回收环保点嘅。32间咧就叫做回收便利店，同埋超过120个咁啊，以定时定点街站模式运作嘅回收流动点噶，方便市民咧就可以喺好近嘅距离就已经可以进行一啲干净嘅回收啦。喺全城回收月嘅期间，咁11个回收环保站亦都会轮流举办咧就回收嘉年华，咁啊透过呢啲摊位游戏啦，咁啊环保工作坊同埋二手交换市集咧就同市民一齐喂多啲互动，咁啊同一时间希望咧就大家有更加强嘅一个回收同埋环保嘅意识。所以咧都系几值得咧，就大家去到睇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去到揾下啲回收嘉年华嘅时间目标咧，今日2号啦，3号咧都已经有2个星期六嘅时间，分别就喺绿在沙田啦，咁啊石门安平街10号，同埋绿在东区，咁啊筲箕湾外顺街30号嘅。咁啊4号方面咧就绿在西贡，咁啊将军澳宝林里3号。咁啊4号方面亦都有绿在屯门嘅屯门屯二街9号。咁跟住嘅日子咧就要去到11号先至再继续有啦。咁啊譬如大屿山啊、深水埗啊、青衣啊、湾仔、大埔嘅方面咧都一样会有嘅。咁啊大家上网自己揾下资料啦。 白日梦里想发的傻，能得到你认可，令我憧憬兑现更多。待读过苦撑不渴，谁失心谁利咗，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 早上的6:24，一首的歌曲来自 Wherever You Are， 14度的气温，现在相对湿度 73%， 来自 Pixel 的音乐歌曲。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 Happy Friday 的时候，找一下一些地方等大家都可以去一去，玩一玩，然后又可以歇一歇。今次咧就希望同大家一齐咧去到欣赏一下啲植物，系乜嘢嘅植物呢？就系超靓嘅一个叫做粉红波斯菊花。往往咧都系要去到一啲外游嘅地方啦，先至比较上容易见得到噶。咁踏入咗秋冬，位于元朗锦田嘅波斯菊花田咧，咁啊再度盛放，一大片嘅菊花田啦，咁啊亦都咧就可以俾大家去到打卡嘅。其中咧见到大波斯菊啊，又叫做咧就系秋蝇啊，等等有唔同靓嘅名字嘅。咁如果大家要去嘅时候咧，咁啊都几方便噶。咁啊喺锦田啊吓，水尾村230号，咁希望而家都仲开紧啦。锦上路咁啊，锦上路站 C 出口咧就搭呢个601号小巴，咁啊喺锦田乡村俱乐部咧门口就落车。介绍俾你咧就系免费入场参观嘅，咁啊如果大家谂住纯粹入去参观下花咧，咁啊亦都可以就咁入去嘅，咁啊费用全免，咁啊免费泊车。不过咧，如果你入边嗰个见到有其他嘅设施，咁啊各项设施咧就会独立收费，咁呢个就要留意住啦吓。几好嘅，咁啊如果唔怕天气有啲凉意嘅话咧，就可以去呢一类型嘅郊外地方吸收一下新鲜嘅空气。 半钟之前揾你呢一首嘅歌曲，嚟自阿 J 风冯允谦嘅 Take a Break。14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拍完号，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已故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追悼大会将会在12月6号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追悼大会期间，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一切有汽笛的地方鸣笛三分钟，防空警报鸣响三分钟。追悼大会当日，全国和国家驻外使领馆和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一日。追悼大会将会设有现场直播，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睇。而江泽民的遗体昨日由专机由上海移送到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到机场迎灵。北韓領袖金正恩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致唁電，對前國家主席江澤民逝世，向習近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政府、中國人民和故人家屬表示深切哀悼。金正恩說，江澤民誠心誠意支持和聲援北韓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為鞏固和發展傳統的朝中友誼作出積極努力，業績永垂不朽。金正恩又向江泽民灵前送花圈，对江泽民逝世表示深切哀悼。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收到邮件炸弹，被安全人员截获之后，由西班牙警方受控引爆。今次是西班牙各地近期第六宗同类事件。首相桑切斯的办公室最先在上个月24号收到一封装有烟花材料的信件，由保安部门引爆。自今个礼拜三以来，国防部空军基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军火公司、乌克兰驻马德里大使馆亦都收到类似的邮件，其中乌克兰大使馆人员在查询时候发生燃爆，导致这个人员受伤。西班牙官员说，几封信件的特征和内容相似，有迹象由境内寄出，但是调查仍然处于初步阶段。当局已经下令在所有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场所加强保安。到访乌克兰的西班牙国防部长说，事件不会阻碍马德里当局对基辅的支持。体育消息，世界杯 E 组最后一轮赛事，日本戏剧胜2-1反胜西班牙，德国4-2击败哥斯达黎加。日本和西班牙以小组头两名晋级16强，德国就连续两届在分组赛被淘汰。日本三战两胜一负得6分，小组首名晋级，西班牙以4分和较佳得失球以次名出线。克罗地亚在 F 组最后一轮0-0赛和比利时，克罗地亚以小组次名晋级16强，上届季军比利时三战得4分排第3，被淘汰出局。同组的另一场，摩洛哥2-1击败加拿大，三战两胜一和得7分，以不败之身取得小组首个晋级16强的资格。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2，

就借运啊嘛，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呢、這个呢、這个情节 啊？ 今日借运，可能申宝一咧借运成功、哦。 嗯， 嗱，个人讲啫，个人讲， 嗯 啊，不代表本台立场。 啊，你而家有冇archive 即刻可以听翻？ 听翻头先嗰句。 你记唔记得琴日朝早啊？ 吓， 听翻琴日朝早 archive 吓， 我讲过啲乜嘢？ 就系话 讲日本队会赢咯。 系啊， 就系呢一句啦、啊。果然日本队系赢咗嘅， 佢仲要系先失波。 嗯、 而且成场波咧就那个控球率，西班牙曾经一度去到八成， 嗯、 即系其实日本队都系有少少俾人哋好似哇，净系马骝抢波咁，系咁喺度追个波啦。 哦、 但系估唔到咧，竟然间五分钟之内咧，即系下半场之后五分钟之内连入两球。 嗱，系啦，咁呢啲系四个字啊，真系睇住嚟打。 吓， 至于点样睇住嚟打？嗱，睇住对西究竟系？是看着对手来打定被对手看着来打 嗯 定还是看着隔离组来打 嗯 这些你看看。我现在很明显昨天那个赛果出来了。 看着份合约啦 ,Parmaham 那个我们昨天都有讲。 是啦那这一组是什么德国出线德国 西班牙 出局德国出局。 是啊。 嗱所以就是西班牙是不是看着来打 嗯 所以咧个赛果就系德国出局咯。 系啊，好似寻日我同阿钟哥，我哋两个都喺度研究，嗯、会唔会就系西班牙唔想德国咧就喺叫做淘汰赛系啊淘汰赛嘅位置，唔想再遇到佢咧。始终德国都系传统劲旅嘛。 系啊，嗱、啊，而家佢咁样造就咗咧，就系、是、佢又出西班牙出线、哦， 嗯， 但系就唔使再对住德国啦。 嗯， 咁所以我话，琴日场波如果以一个战术嚟讲咧。可能真系呢个赛果系睇住嚟打嘅、哦， 系啦，啊有啲玄机、哦， 系、嗯、啊，所以我琴日临瞓之前咧，我冇睇波啦，琴日，我咪临瞓之前咧，我再睇一次咧，因为而家有好多嗰啲叫做体坛懒人包啊，就话俾你听啦，如果呢场系点样嘅比数咧，跟住个结果就咁啦，如果系咁样咧，就会咁样啦，咁你一目了然睇晒嘅啦嘛， 哦， 我不如喺度参透呢啲咁样嘅数据咧，就系、是、睇。咁我睇完晒之后，如果我系西班牙教练、 嗯， 我会点样做？ 嗯、 就系咁样咯。 哦，系啊， 咁噶啦，系啊， 即系令到德国唔好出线，就西班牙人都想食 sushi， 就唔想食咸猪手，同埋唔想食大肠。 系可能呢一排就觉得系真系食下寿司会好啲咁样。 哦， 嗱、嗯，但系当然咧，你而家话系十六强，咁、嗯、但系入咗十六强之后咧，嗱个打法又唔同咗噶咯。 哦，系、啊。 因为德国出咗局啦嘛， 系啊， 咁如果再打落去又点样打呢咁啊睇埋另外嗰啲组嘅出线队伍就知道啦。 嗯，但去到淘汰赛嘅位置咧，就唔可以再输啦，即系冇 系啦， 冇得计啊， 系你冇得咩啦嘛。 系啊，每一场咧都真系要赢波，因为佢淘汰赛嘅话，就算你零比零。佢都要你加时，又要你十二码咁 啦，连埋个局清噶啦嘛。 系啊， 所以咧，你头 round 咧，你就系可以打战术咯。 嗯， 但系你去到十六强之后，你就真系要打技术啦。 嗯，哇， 冇噶啦， 紧要啊！呢、這个紧要，亚洲之光。 系啊，咁而家睇下嗱，你入咗去之后，你而家某种程度上，你觉得诶、都有技术，又有啲运啦，又有啲睇住嚟打嘅情况啦，咁样 系啊。 咁但系入咗十六强之后，嗰一场你就系踢嗰一场啦，你有几多斤两你就真系睇嗰一场啦。 嗯， 咁但系咧，我亦都预示到另一个现象啊。 咩咧？咩咧？ 嗱，你去到十六强嗰一场波，我日本队嗰场 啊， 咁应该日本其他电视台嘅收视率咧，应该会破纪录嘅低啊。 哦，佢系对克罗地亚十六强。 总之佢啊，咦哦。咁样啊， 嗯， 咁会可能劲低添啊，即系其他电视台嘅收视率，因为上次都讲咗啦，上一场佢嗰个其他电视台播嗰啲电视嘅啲收视咧， 嗯， 突然间断崖式跌啊嘛，因为个个都捧紧世界杯， 系啊，仲要喺嗰五分钟，即系嗱，我自己作为球迷咧，其实开头上半场嘅话咧，一定都睇到都心慌慌，同埋都系气馁噶啦， 系啊， 俾人咁样狂攻咁样，咁但系去到下半场嗰五分钟咧，我谂我都好想睇翻佢哋即系电视台嗰啲收视点，哇，会唔会突然间即系全部佢哋国家嗰啲国民咧，哇，一齐开电视撑啦咁样，可能真系飙升、啊。 所以咧今次最好咧啲電視台如果播緊電視劇，日本啲電視台如果播緊電視劇咧，吸取上次嘅教訓，嗰日咧一係就齋播廣告啦。或者齋播歌就算啦，你唔好播任何嘢，你播任何嘢都係敵唔過世界盃噶啦，應該。 係啊，你播劇啊，唉，明明嗰個一線噶嘛，搞到啲收視咁低，搞到人哋破紀錄，破新低紀錄啦。 係啊，好啦，嗱，翻嚟再講啦。 好，一陣翻嚟再講喎，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钟，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钟， 或者叫佢钟哥都得。 早上六点四十五分，出面室外气温系十四度，相对湿度72%嘅早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一首系歌曲。 我也许极度愚笨，愚笨，然后才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偷吻，证实快乐亦算应分。意外现场，人类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扮傻，活太多可讲别断海航，成为经典配角，谁舍得醉汉，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不是我，我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念你，妄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补缺失，补缺失，回复一双好友，证实我共你多荒谬。意外现场，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讲今天你着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扮傻，活太多可讲别断海航，成为经典配角，谁舍得醉汉，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的为何准得着我？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度过？之后别太清楚，多恐慌都不用被采访。如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我？有过几趟爱恋，几场劣作，讲不起最初。 六点四十九分嘅时间，周恩廷嘅意外现场啊！朝头早我哋都揾到啊 ，Sunny Sir 同我哋讲一讲咧，就是、一啲行山方面嘅需要遵守嘅守则，我哋可以一齐听听先。 行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咧喺我哋嘅 KOL 系列揾到阿 Sunny Sir 喺度啦。咁啊，梁之浩 Sunny Sir 咧就系香港山崖协会总教练嚟嘅。咁啊，已经同我哋讲咗几个咧，就系有关于行山不留痕迹、无痕专业行山方法嘅一啲嘅技巧啊。咁啊，今日咧。嚟到我哋呢一個系列第四個要點喎，中間七個要點，第四個要點有啲咩要注意呢？ 哦，第四個咧，其實佢叫leave what you find，你留低你所發現嘅，即係咩意思呢？就係、是、如果個個都去到嗰個地方，你又執啲嘢走，我又執啲嘢走，咁下一個就冇嘢可以攞嚟睇噶啦。 係， 呢個係即係好基本、好簡單嘅小動作。 又唔好拎走嘢，留低嘅又唔好亂咁留低垃圾，唔好留低垃圾。上次我哋講咗啦， 冇錯， 係啦。如果要執咩咧，執回憶，喺嗰度好痛快嘅一個片段，執翻佢走。 你又嚟啦！ 呢個例子咧，其實我自己本身住喺大埔啦。咁佢我屋企附近都有個海灘，即係龍尾泳灘咁樣。咁政府近呢兩年起咗㗎啦。咁佢其實本身嗰度咧都係一個保育價值幾高嘅地方嚟嘅。咁佢本身亦都喺個河床嗰度咧，其實佢有好多好豐富嘅海洋生物。咁其實就算 even 佢而家係已經成為咗個海灘咧，我游到落水底嘅時候啦，佢特別朝頭早，朝頭早啲水真係好清。朝頭早啲水我可以同啲魚仔。可以同佢玩捉伊恩噶， 咁誇張？ 係啊，我化身成美男魚啊！ 冇啦，唔想諗啊，唔想諗。 對，同佢哋喺度 kiss kiss 嘴嘴咁啊，係啦，咁啊講笑啫。咁但係你可以即係清到咧，你可以潛入個水底嗰度，見到啲海星啦，見到有啲蠔啦，即係見到蟹啦，係有蟹嘅，喺個水底嗰度。所以你諗下，如果你就咁，你唔識游水，你踩落可能俾啲蟹鉗你只腳。咁你識嘅，你游都係喺個浮台入邊，即係喺嗰個防沙網入邊，你潛低少少咧，因為朝頭早水清，你仍然見到好多非常之靚嘅海洋生物，都一樣可以見到，即係真係手掌咁大隻嘅魚咧，一群咁大隻嘅魚，你都可以同佢一齊喺度游水。係啦，咁啊呢個就令到我諗到一樣嘢，就係當我去到下晝，有陣時我下晝去啦。下晝去嘅時候就見到好多小朋友又好，家長都好，都喺度喺個水底嗰度，係咁攞啲海星出嚟，拎咗一桶出嚟，我真係行，我好有禮貌行過，唔好意思，你哋可唔可以將啲海星放翻入個海入邊？因為你咁樣係破壞緊個環境。咁當然我俾人鬧啦，我有啲不愉快經歷，我俾人鬧，咁冇辦法啦。即係我可以做嘅我都做，我為咗大自然出句聲都俾人鬧。咁但係呢個我都係好想講就係、是。在個海灘嗰度都已經不留痕跡，在個山上面都要不留痕跡，同埋唔好拎走佢啲嘢喎，新年。 其實佢嘅啲 flow trace 咧就唔淨係單單講個山度嘅，即係應該同大自然嘅相處。雖然你嗰個咧絕對啱嘅， 係嘛？ 絕對啱嘅。咁其實都係仲有一樣嘢，佢哋真係犯咗法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 嗰個地方斬樹你又唔得啦。其實就你唔可以喺郊野公園裏邊攞任何嘢走，呢個石頭都唔攞得走，全部都係即係政府公物嚟嘅。咁當然就有啲人話咁誇張㗎，咁但係諗下，如果過到咁都係咁就 係啊， 唔知大家知唔知喺沙灘度掘沙咧，攞翻屋企係犯法嘅。 哦，呢、這個好似聽過呢、這個係啊。嗱，你掘完個窿，即係你埋咗自己，跟住沙灘肉走嘅時候，你控翻埋個窿，你不留痕跡咁走 OK 嘅。但係你攞走佢啲沙咧，咁啊真係唔得啦呢個， 因為佢防止咗一啲工程公司咧，沙係實好貴㗎嘛。咁可能做係即係建築嘅必須要嘅材料嚟嘅，即係三合英泥啊，我哋混凝土裏邊咧有沙噶嘛，咁就唔可以喺沙灘攞沙走，唔好翻屋企玩啊，唔得噶嚇。咁同樣道理，生物更加都係，海星啦、鰻仔啦，其實喺大嶼山背澳嗰啲咧，其實啲村民都話掘咩啊，即係佢仍然都係租啲工具俾你去掘嘅，但係而家已經掘得好少，同埋大家都唔識得去就啊。例如個漁網啦，唔好太過細窿，唔好即係通殺。咁你留翻留翻落去啊！咁但係好似而家就個社會比較急促，同埋一係就殺曬， 係 啊，全部都攞曬， 係 咁就冇得再繁殖。 係 咁就我哋講緊即係留低你所發現嘅咧，就唔係淨係講緊呢啲生物。歷史遺跡都係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呢個歷史遺跡咧更加要愛錫佢哋，即係你唔好諗住。要企上去打卡啊、影相啊，咁就唔係好理想啦。 講起企上去就好似嗰個鬼手啦，大家好出名個鬼手 喺、都係大埔噶嘛。 船灣淡水湖， 佢已經動咗個牌，唔好企上去影相。 係啊，你諗下個鬼手，佢有佢咁靚嘅 shape 啊，咁靚嗰個形狀，個個真係企上去。點解佢個鬼手？因為佢好似幾隻手指，佢斷咗一隻嘅話。哎呀，到时真系 可能听众唔系好知道鬼手个样系点啊。其实你揸住个拳头，举高佢就系咁嘅样噶啦。佢真系好似一个人嘅手揸住个拳头，轻轻咁举高手咁样嘅。喺个海岸边嘅，因为系嗰个天然风化先做到咁嘅。即系你我觉得有呢啲位置你咪睇咯，影相咪算咯，你唔使擒上去影相嘅。其实擒上去啲物件上面影相咧，我觉得系风险高。跌亲就真系自己痛啦。第二咧，可能你真会整伤嗰个石头，因为佢长年累月喺度海岸被风吹、风吹雨打，侵蚀系好脆弱嘅。如果你一日成嚿石跌落嚟，咁点算咧？ 系啊， 即系、台湾都有个地方系好多呢啲怪石去睇噶嘛。咁佢后屘咧就原来中国人就周围都系咁上下噶啦。跟住佢哋咧就喺里边咧就影咗做啲假嘅。你中意擒就擒啦，喺里边做啲假嘅俾你去影相。出面真嗰啲咧，就會有條橋，你唔可以離開條橋。即係以前咧就可以行去摸個真嗰嚿嘅，而家就有條橋喺度，一條步道喺度，有石橋行嚟行去，有保安人員。你攬出去咧就拉你。 係 每嚿石有幾個鬼路電視影住。 係 即係去到咁，我覺得又好似有啲個冇咗件事。 係嘅，係嘅，係嘅，係啱嘅。 咁就希望。因为嗰日我见到个牌冻咗喺度啦，啊，要做大家唔好踩上去影相。有啲心噏就系点解要去到下下出标语啊、冻牌？ 其实譬如鬼手攞翻呢个 case， 你企喺佢侧边，你握紧拳头同佢一齐 影张 相，已经系一张好靓嘅相啦。影相、 啊、 影得靓唔靓咧，唔系在乎你企唔企喺上边，系在乎你识唔识摆 pose 同埋影相嗰个揸机得唔得咯。 我仲想你话影相嗰个俾人影嗰个边个添啫？人家俾我就整张包剪揼啦， 系啦，你猜赢佢， 即系企上去我就觉得， 鬼手个影有啲似弹弓手， 系有啲似啊。呢个都系即系大家就安全啦，除咗即系咁。所以我哋留低你所發現嘅咧，真係唔好再攞啲嘢走 嚇。 仲有一樣嘢，行山咧，大家久唔久都會執到啲子彈殼嘅。 哦，係咩？哦，這個我反而冇留意喎。呢、這個 即係有時靶場啦，咁又或者以前英軍佢哋留落嚟啲子彈殼咧，喺啲山路上面仲會有執到嘅。咁見提翻大家，你真係唔好執， 係 因為咧都係犯法嘅。咁你有啲藏有呢個飛。呢、這個叫咩？藏有嗰個叫做火藥啊， 火藥啊，武器啊，就 武器啦， 係啊係啊， 咁個係唔得嘅， 係就算係殼咯，殼嚟嘅啫， 都係屬於 本身都係一件武器， 係啦。咁你就咁我都見有朋友好好嘅，佢就執幾粒就入咗去之後就交咗去差館， 係哦咁。系，唔好掂啦，总之就唔好掂啦。唉，我都唔敢话啱定唔啱啊。 系啊， 总之就唔好掂啦。见到呢样嘢嘅话，你可以咧，我觉得最好嘅方法，因为我亦都唔想啲听众听完之后，哦，咁我见到我攞去差馆啦，咁样就，我觉得最好嘅办法咧，你直接mark 低咗嗰个位先，然后你去到报警处理又好，通知渔护处度，你话喺呢个地方我见到有子弹壳。你哋會唔會過嚟了解一下件事，或者清理咗佢咧？咁樣 可以打1823嘅， 係啦，1823， 係啊。 咩都得嘅， 系啦。我试过打1823，有只死咗嘅牛啊，即系先嗰轮冻死咗。咁我哋就打1823。咁佢就真系有人之后打翻俾我哋，个牛嘅位置喺边啊？咁我就描述翻俾佢听，跟住佢话就真系有人上去处理嘅。 系， 咁点样处理咧？原来佢哋都系因为太大只啦只牛，你冇人搬唔喐啊。就喺附近掘咗个窿就安葬咗佢。 系。 即是用安葬的字好像舒服一 点。咁呢个就因为即政府一个处理的方法。 因为太大隻了你都搬不到落山。咁佢就真係唯有咁样做。所以如果你见到有野猪啊或者啲死嘅动物呢你都真係可以打1823通知返。佢哋真係会有人上去帮你处理咗佢。 咁所以大家喺行山嘅时候啊要记住呢一个嘅方法。我哋唔好带走佢哋嗰啲嘢。留低嘅即係回忆嘅最紧要啦。带走嘅就係回忆。最美好的时光， 除了你的善影，什么都不留下。 是的， 是的，我也补回一句。 今天谈了这么多，麻烦 Sunny Sir， 拜拜。唔该晒，新年上下咁啊，出边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嘅，咁啊好快脆咧，去到早上嘅7点，会分途广播噶咯，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叶宇波嘅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可以凉凉地，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不过空气咧就好嘅，咁啊呢时候咧带大力吸呢啲新鲜嘅空气咧，咁啊哇嗱，空气又干净啦。洞洞地嘅天氣就覺得自己好似去咗旅行咁樣，都舒服嘅嚇。咁啊，朝頭早嘅時間，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都入咗入嚟啦。阿姑喺度，早晨。 早晨，小伯。 你好啊，唔知道出邊嗰個交通情況係點樣？有冇塞車啊？定係點樣咧？ 都幾正常嘅。咁隧道情況，紅隧港島九龍入口都係正常嘅。將軍澳隧道去翻觀塘方向就都係電話機流。路面情況，渡船街天橋近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多車少少啦。封路情況就界限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城方向近喇沙利道快线封闭，咁车小朋友翻学嗰啲就真系小心啲啦。 咁啊，将军澳就都系电话机流啦， 系冇错， 就快要换噶啦， 好快噶啦，又有单车径啦，张南隧道嗰边 系啊，之前个百万行我都有带埋仔仔去啊，咁都睇到条桥真系靓啊， 冇错， 我仔仔都形容一个就哇，条桥好似蝴蝶咁样啊。佢又形容得幾好喎，因為嗰兩個大圈咧係好似蝴蝶咁樣。 我早輪都睇住佢起嘅，因為我附近嗰時翻過幾個月工喺嗰度。 哦，咁啊，所以都望到都有啲感情喎。 係啊，不過就而家我就用唔著啦。不過上面有單車徑啦，而家12月咧，咁又多咗好多人出嚟做運動啊，加埋18號咧又有單車節啦，咁多咗好多人上翻路面踩單車啊！ 咁如果可以由將軍澳踩單車，即係將軍澳踩單車去出觀塘嗰一帶， 係啦。 不過去到觀塘嗰一帶又踩 冇啦，你要落翻地啦，即係都幾危險。 係咯， 即係冇單車行到好危 險。我突然之間諗下諗下，係佢踩咗條橋踩到出去，係 啦， 觀塘一帶茶果嶺嗰邊啦，就調景嶺嗰邊啦， 跟住搭翻地鐵走咯。 要拆咗个， 拆咗个碌，你睇翻我哋就 咁啊！希望即系嗰边东九龙嗰边咧，都个交单车径啊，完善埋佢。 唔好淨係新界啦， 其實荃灣嗰邊都有㗎啦，咁都幾好㗎啦。 唔止荃灣有喎，而家中環灣仔海濱你都可以踩單車㗎。 係啊， 係啊， 但踩得攰囉。 係啊，咁不過就人車爭路少少囉，因為其實都係共享嘅。不過大家記住啦，有單車徑就一定要踩單車徑啦，冇單車徑都唔可以踩上行路啊，地都要踩返出馬路。同埋後面唔好載人啊，唔好以為好浪漫啊，咩車住個女朋友後面啊，千祈唔可以咁做嘅。 到時真係 touch wood 講句，真係唔係 you jump my jump 啊 ，you crash I crash 啊。 係啊，同埋咧就最好即係都係靠翻左啦。如果上到馬路，即係大家即係讓翻個左邊嘅路面出嚟。 係啦，係啦 嘅話， 係啦。咁如果真係要轉線嘅話咧，都盡量揮手示意啦。 係啦，大家睇翻嗰本藍色書啦， 冇錯，係啦。咁啊，當單車踩翻呢個踩咗馬路嘅時候咧，一定要遵守交通規矩喎。 係啦， 你唔好諗住。红灯你照停好叻啦，跟住你嗰下你又变翻行人又行， 恭贺我，恭贺我赢事啊！你输， 我见唔少，你踩晒单车，其实大家都有见过，跟住佢因为红灯佢停，哦，好守规矩， 跟住咧就 落车 推， 咁啊嗰一刻佢就变咗行人咁。咁又唔係咁好 嘅，唔係佢肯推都算係咁啦。 係 佢唔係咁樣兩隻腳踹踹下咁樣，跟住踩下。係 啊 係 啊係啊咁樣係啦。你有冇其他交通嘢提示我哋啊？今日 係咁多噶啦， 係咁多啊， 係啊。 咁大家要留意住呢個交通啦。咁啊真係，如果佢能夠完善一下咧，嗰個嘅叫做單車徑咧，其實真係好啲喎。 係啊，咁係咯。如果大家即係如果要操車嘅，咁盡量都係要遵守翻個規矩啦。咁大家揸車嘅都禮讓翻啲踩單車嘅朋友啦。 咁同埋咧，入边有好多即系，就算去到郊外地方咧，有啲地方佢写到明系唔俾单车入嘅， 系 千祈唔好入。 咁就尊重翻人哋啦。 系啦，咁因为你入去咧，就未必会系警察抄你牌嘅，但系渔护处有机会抄你牌， 或者俾人锁碌。 系啦，咁你抄牌其实都系一样要罚款噶。 系啊， 咁同埋有机会都系要扣翻分咁样噶。咁大家千祈唔好即系遵守翻交通规则啦吓。 大家出嚟玩都系开心嘅啫。 好好啊呢一句讲得好好，好唔该晒阿姑，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问阿欧啦，喂，今朝有冇提提震啊？欧 系冇啊，好热血啊！ 系啊，好熱血啦！ 對啲熱血感染到啦，咁所以都即係一陣七點半翻嚟先講下波啦。咁講咗天氣先，今日真係凍啲啊，比琴日相對清涼啦，亦都係大風嘅。一陣風咧刮過嚟咧，其實都係令到你咧精神為之一陣啊！你一聽到啲風， 聽到啊，聽到啊， 系咪都有啲啊？做唔做到个效果？ 做到，做到。 系啊，有啲现场感啊嘛。 梗系要啦。 以为我哋 录 音啊， 系啊，以为我哋喺 studio 讲电话，真系出去派下屋出去吹风嗰啲，真系呕啊惨啊！呢个 定不会唔惨，系你旧时做神工都系咁啦，我都做咗好多年呢个岗位，大家互相走下位啦，同啲、 啊、 球员一样 ，team spirit 都系紧要嘅。 啱啊， 讲多两个天气啊，今日咧空气真系清新嘅，好似你头先咁样讲，咁啊望向狮子山嗰边咧，成个狮头狮尾全部都睇得到， 哇咁靓啊！ 系啊，几好啊！ 好啊， 不过即系系冻啲咯，咁所以咧，长者同埋小朋友注意保暖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哥。 好，唔该晒哦，咁啊，快啲翻入嚟，唔好吹亲啦吓。咁啊，长转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18度噶。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咁啊，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早上天气咧系清凉噶，而家室外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72%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都系低水平嚟噶。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你好，佳哥。咁啊，上几次咧，我哋都有讲到唔同嘅功夫派系啊，咁啊点样嚟到香港扎根啊，各样嘅事情啦。咁啊，但系我发觉咧都有几多咧，就系喺当然啊，武术咧，头先即系我哋上次都讲过，就系话源于少林啊，成日都有呢句说话，咁啊都系由内地传落嚟香港嘅。 系啊， 我又系啦，我又够胆咁问，其实本身有冇啲就？我哋土炮啊，香港就已经创立门派嘅香港，即系以前由开始发扬到而家都仲系净喺香港嘅啫，咁样啦。 嗱，其实咧，香港有几个而家有几个好出名嘅门派咧，佢啲功夫咧，嗰啲做即系做师爷咧，其实喺大陆咧、都已经即系学功夫啦，落到嚟香港咧，先至咧系创立个门派嘅。 嗯， 啊，咁以前系冇嗰个门派嘅。 嗯， 其中一个好出名咧，就叫大圣劈卦。 大圣劈卦，因为我唔知边度戏嗰度讲过 嘅。系、哎、啊，阿陈冠泰啊嘛。 哦， 阿陈冠泰咪大圣劈卦一个，即系当年好出名嘅弟子咯。 哦，我以前听落去嘅时候，仲以为佢系大圣野劈卦，原来大圣劈卦。 其实有关系嘅。 系咩？ 系、啊。 系，请出招。 大圣劈卦，大圣嗰两个字，其实就系真系大齐天大圣。 竟然系。 系后拳。 系后 拳。 吓， 嗰、劈卦咧系一门北方武术，叫劈卦。 啊 就叫劈卦， 劈卦系掌法刀法嚟噶嘛？ 唔系唔系，有刀法，亦都有拳法。 哦， 系有劈卦门嘅。 啊， 好啦，咁话说佢哋其实有一个好劲嘅师傅，叫耿德海。 系， 耿德海咧就即系北方人啦。咁佢祖先即系佢嘅家传功夫咧，就已经好叻噶啦。咁后来咧就学埋呢个后拳。 系， 所以咧佢喺身里边咧就学有劈卦。同埋后拳两种功夫，嗱初期系冇门派嘅，即系咩有劈卦或者后拳即系咁嘅啫。咁、后来咧佢咧就咩咧就你知啊？佢真系教头嚟嘅喎。教头有两种，你知唔知啊？ 点样有两种？因为主教练同副教练。 唔系嗱，香港咧喺上世纪中咧有好多大陆嘅师傅落上嚟香港教功夫啊。 系啊， 呢师傅咧其实咧有两类型嘅。咁我哋都而家都统称叫教头啦。其中一种教头，佢真系喺大陆咧就已经系开馆为生噶啦。系开馆，即系靠系职业嚟嘅。 系 靠佢搵饭食嘅。 已经系老板啦。 系啦，有一种咧唔系，有一种喺大陆咧。他学了功夫但是他没有开馆的、他不是开馆的他不是靠、教功夫搵饭食的、但是落到来香港因为要搵饭食所以他开馆、是有两种教头的 是 的那么耿德海这呢是本身呢他本身已经是教功夫的了、 已经在大陆那里就有门馆的了 而且他在政务会教 哇 在政务会教咁啊！嗰阵政务会，大陆嘅政务会咧，佢喺大诶，先头先应该系广州，好似系咁啊，喺教咁咧就识咗阿林世荣嘅， 系 识阿林世荣嘅，两个好 friend 嘅，两个 friend 都不得了， 系啊，同瓜楞瓜嘅咯， 系啊，两个 friend 到咧互相交换功夫嘅， 哇，咁犀利， 系啊，好啦，咁后嚟咧，更加就三几年都落咗嚟香港， 啊， 可能我睇中香港当时嗰、那个市场啊， 个发展啊。 發展會好啦，攞出嚟香港，攞出嚟香港之後咧，咁就喺度喺灣仔就落腳嘅，喺灣仔落腳，咁一路發展，發 展一路咧，就佢又传咗几个好出名嘅弟子，其中一个咧就叫做陈寿忠。 陈寿忠 系啦，前年先过咗身嘅啫，老人家。 嗯嗯， 系啦，好即系佢咁啊！佢以前睇《欢乐今宵》咧，阿陈师傅成日上《欢乐今宵》表演口拳。 哦，系啊， 系啊，成日上《欢乐今宵》表演口拳嘅。咁、哦、啊，所以家传户晓嘅陈寿忠师傅。好啦，咁咧，当年咧，咁啊，佢哋咧就香港喺六十七十年代嘅时候咧。就好流行打擂台嘅， 嗯， 咁咧佢哋就派出一个弟子，当时一个弟子就叫做在神观太， 系 就出国就打 boxing， 哦，功夫。那个擂台嘅意思即系真系 boxing 定还是系功夫切磋嘅擂台嗰啲嚟噶？ 真系打交噶，真系冇佢哋叫做武术比赛噶， 哦， 系啊，系啦，好啦，陈观太打赢喎，仲攞冠军攞金牌，咁啊好犀利啦，咁但系咧，佢有样嘢佢爆出嚟，就系咩咧？就系当初佢要填啊，因为你要填方去比赛噶嘛。咁、用咩名好咧？ 又有武馆噶嘛？ 系即系有个门派名噶嘛？ 系啊系啊，啱啊。 咁当时咧，据闻啦吓，阿陈寿师傅、陈寿忠师傅咧就建议，喂，我哋不如就填大圣劈卦，将两门功夫合并，变咗一个门派名。 系。 好啦，点知跟住咧，阿陈观太赢咗啦。咁啊，呢个名于是嘣一声平地一声雷。咁啊，如果全世界都知道咧，啊，香港有一个门派咧，以前系冇乜人知嘅，原来叫做大圣劈卦，系咁打得嘅。 其实就以前咧，就真系都未正式写添嘅。 系佢系嗰阵时谂，系嗰阵时咧就即系有少少权宜啦。结果咧就一雷先下响啦。 哦，通常呢啲即係咁權宜作出嚟嘅名咧，永遠都能夠做到個幾好嘅成績嘅喎。 佢諗咩？當然背後梗係有好多咩㗎、 當然啦， 好辛苦啊，練打啊，咁樣啦，咁樣呢個門派可以話就喺香港咧，就係出現㗎，成立㗎。 嗯，即係佢算係最早期喺香港真係成立嘅一個門派。 应该可以咁讲啦，可以咁讲啦。 嗯， 唔可以话早期啊，有啲我唔识咁冇得讲啦。 哦，咁啊系，咁啊 起码我在世，我知道有个咁嘅门 派。你都知道好多噶啦。咁但系仲有冇其他即系属于就用嘅本地疆嘅门派？ 有一个门派叫南派鹰爪啊。 南派鹰爪，喂，个名好有型喎，嘉哥。 点解要南派鹰爪咧？又因为打功夫，因为要打擂台要报名而出现噶。 哦。 点解咧？因为咧喺大埔啊。嗰啲客家村入面咧，就有一門啲散手嚟嘅，即係唔係好似少林咩七十二門嘅，即係冇咁多套路嘅，係幾下招式啊，幾下套路咁樣嘅。咁咧，佢哋啲客家人就先知佢，即係話叫鷹爪。冇話南派，冇話南，冇話北嘅。咁後嚟咧就佢哋呢個學過呢門功夫嘅啲弟子啊，又係去參加嗰啲國術比賽。咁又要全方 㗎，又係權宜啊。 係啊，有權宜。咁啊諗下佢點同人即係唔係？最要係打贏咗啊！咁啲嗰啲記者訪問佢話：你門功夫咩門派啊？咁樣喎。咁咧嗰個師傅就話。因为佢哋连嗰啲嘅系佢哋上面传落嚟咧，即系叫散手啊、鹰爪啊咁样啫嘛，系冇门派名噶，以前冇咁清楚噶啲嘢。咁咧，佢就谂起，佢话咧，因为咧当时候咧，香港咧另外有一个鹰爪番子门啊。 系呢个都因为鹰爪番子门都系香港嘅， 北方嘅武术， 北方嚟嘅。 系啦，咁佢哋嗰咧就唔似佢哋嘅，即系唔系另一路功夫嚟嘅。 但系都系以鹰去到做一个耳型嘅。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不如咁啦，就改名叫做南派鹰爪啦，咁样。 哦，即系人哋有北啦，我哋就南嘅。 系啦，系啦、哦，就咁样啫嘛，就出现咗个南派鹰爪嘅咁嘅拳派出嚟 嘅。系，有冇话喺大埔边区？ 大埔喺碗窑啊，上面打字音啊。 系、哦哎，我知啲边度啦。 系啦，打字音啦，连澳一带嗰度传嘅。 系 啦， 系。咁呢一类香港创立嘅武术啦，譬如系大圣劈卦门啊，或者系鹰爪门系嘛？ 啊，记住，你清楚啲，唔系喺香港创办。是个名称 是个名是啦名称是香港创办的这类型的名其实是不是到今日呢即是2022年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在这里继续传授功夫 大圣劈卦固然出名啦。 啊，好多好多好多高手都混雜啦。 嗯， 南派英州前嗰排咧，佢哋個弟子咧都借咗姚中怡館做咗個展覽噶。 係 係啊， 即係荔枝角嗰邊嗰個嘛。 係啊係啊，佢依班新嘅冒起嘅呢一班後生仔都好叻噶，即係識得推廣，即係用呢啲咁嘅方法嚟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啦。 哦，咁好好喎。 係啊係啊，有曬展覽啊，包括佢個展覽就好做咗個做幾日啫，我真係去睇到， 我 心無名去睇。係啊。 哎呀，咁啊入邊有啲咩？欣賞到同埋有啲咩歷史典故咧？有冇見到啊？ 除咗有佢有啲展板係講佢呢門功夫嘅歷史啦。 嗯。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哋有種有門嘅舞獅啊。 係。 舞貔貅。 貔貅啊！哦。 貔貅。 哦哦，我知邊只。 佢哋會舞貔貅嘅。 係。 但係舞貔貅嗰個歷史未必同嗰個鷹爪嘅傳承有關。你知啦，門派嘅嘢裏邊都話好多功夫係加埋埋噶嘛。 左搭右，右搭左。 係啦，左右搭右係咁啊。咁樣加埋落嚟。成一個體系就得噶啦，係啦，咁咧佢哋會而家佢哋咧呢個拳派咧，佢會冇貔貅嘅， 哦， 會冇貔貅嘅，咁咧就貔貅你知係客家地方嘅一種咧，叫做咩咧？地方表演啦， 嗯， 啊，咁啊大陸咧就叫做動物舞啊，即係一種動物嘅模仿動物嘅舞蹈啦， 嗯， 叫動物舞啦，咁叫舞貔貅，咁啊較為罕見嘅， 係， 即係咁我哋舞獅、舞龍、舞其他多啫，舞貔貅就少啲。 系啊，貔貅我好似都見過，只係唔多，真係幾次。有陣時即係喺以前細個睇嘅時候，仲喺度問阿媽：，咦，點解係明明啲打锣打鼓啲聲都係同舞獅差唔多，但係點解嗰只動物又唔同嘅咧？同埋佢咧係包得冚啲嘅，即係佢比舞獅包得更加冚噶嘛。 佢貔貅嗰塊面係扁嘅。 係啊係啊係啊。 啊，魚咯嘅乜？佢因為點解咧？貔貅咧由本身係一種好，即係一種獸王嚟嘅。 神獸嚟噶嘛？佢應該係。 佢唔係啊！佢係獸王之王嚟噶。 哦。 但係佢樣做出嚟就好搞嘢嘅。 嚇、啊！ 咁咧，其實咧，而家喺我哋廣府人啊，嗰、那個傳統裏邊咧，舞貔貅一般嚟講咧，就有啲殺氣大啊嘛。 嗯。 所以咧，好多時候咧，都係一啲偏門嘅行業咧，會舞貔貅。因為佢勢力大，以前傳聞啦，以前廣府嘅嗰啲大仙子啊，大仙子啦，咁咧就會擺貔貅噶嘛，擺貔貅，擺貔點解咧？因為擺貔貅咧有入冇出啊。 哦，咁啊明曬啦，明曬。 係啊係啊，就咁樣啦。所以有啲嘢，因為嗰啲人開翻攤館咧，就寫啲咩貔貅助陣啦咁樣噶嘛。 哦，咁啊，所以同即係舞獅咧，其實就兩個唔同功能嚟嘅。即係如果要有啲習俗嘅時候。 係啦係啦，不同埋佢個民族啦，因為有啲鄉下中意舞麒麟，有啲鄉下中意舞貔貅，有啲鄉下中意舞獅咁解啫嘛。以前我哋新界圍村咧，通常都係舞麒麟多嘅，反而係男獅啊少嘅。 係麒麟又有啲咩特別嘅？叫做寓意喺度嘅咧， 麒麟咪长麟啊嘛，麒麟因为最早期系咩咧？第一，因为孔子啊，同孔子有关啊嘛，孔子咧系佢阿妈踩到麒麟嘅脚印而生咗孔子啊嘛， 嗯， 即系传说啊，所以咧麒麟一出现咧，呢个世界就和平，呢个世界就吉祥，所以啲人就会冇麒麟。 哦，咁啊，所以真係大時大節嘅時候就可以睇下到底呢、這、一個舞館啊嘛，去到呢一個場合佢係舞獅啊、麒麟啦、啊、貔貅啊，咁啊又有少少唔同意。 如果睇身體舞麒麟咧，就要入新界多啲啦，因為市區較為少嘅。 明白，明白，明白。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佳哥，下個禮拜再講過，拜拜。 拜拜。 跑出空旷，这支汗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沾，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善忘。我不忘，我会陪你乱讲。人如在前方，那给我在旁，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珠与奶酪灌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乱爬，快快吉线，不必你卸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度假。遥遥望对岸，飞呀飞呀，候鸟像一概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 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耍悠前扮只骆驼，这痴汉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跌进美脸旁，赤脚架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轻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吉线，不见你石走啊，愿意快走啊走啊，伴你度假，遥遥望对岸飞呀、啊、飞呀、啊，候鸟长一再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得胜当回忆吧，等到了日落时原地望天极远。 一首歌曲来自洪家豪自己作曲的《海边的阿豪》啊，出面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 75%。 下个星期五的晨光大学又跟佳哥就讲一些舞龙舞狮，不如说多些故事啊。转头七点半钟听听新闻先，回来之后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我们转头又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国事访问美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两人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双方概述了加强安全、促进全球繁荣、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民主价值观的共同愿景。两人重新支持乌克兰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在需要时向基辅提供政治、安全、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并决心要让俄罗斯为暴行和战争罪行负责。在中国方面，双方关注中方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括尊重人权。美国和法国会继续协调，并在气候变化等重要全球问题上与北京合作。本港单日新增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重上过万宗，新增10137宗个案，多15名患者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说，确诊和死亡个案都有上升趋势，污水监测病毒量已经接近三月疫情高峰时的水平，可见社区有很多个案。医务卫生局说，目前不会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亦都未到要收紧的地步。世界杯 E 组最后一轮赛事，日本戏剧性2-1反胜西班牙，德国4-2击败哥斯达黎加。日本和西班牙以小组首次名晋级16强，德国连续两届在分组赛被淘汰。克罗地亚在 F 组最后一轮0-0赛和比利时，克罗地亚以小组次名晋级16强。上届季军比利时三战得4分排第3，被淘汰出局。同组另一场，摩洛哥2-1击败加拿大，三战2-1有7分，以不败之身取得小组首名晋级16强资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早上天气清凉。室外气温1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返九龙方向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苑，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龙尾接近顺利村，旧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就喺德望学校。

後嘅，跟住就反級啦。咁當然第二球咧喺個叫做 AI 偵測嗰個皮球係冇出界的， 玩咗一陣嗰段時間， 唔止一陣啦，好耐啦。 因為咧，其實佢個波咧鏡頭點睇都覺得係出界嘅。 係啊，肉眼上邊就即係我估全香港嘅球迷睇都係出界嘅嗰片黑，但係球證嘅判決就判咗就判咗啦，判咗就已經成為賽果嘅部分。 跟翻電腦嗰、那個 顯示啦， 顯示咁跟住亦都判咗入，哇！跟住就癲咗啦，即係嗰一球咧就相當之關鍵性啊！即係就原本就喺翻個積分榜上邊咧，日本如果即係嗰球係唔入嘅話啦，咁我哋最多都係一比一啫。喺一比一嘅話，其實成個佈局咧就好唔同咯。 係 成個佈好唔同咧， 咁嗰邊德國又會炒哥斯達黎加啦嘛，因為 係啦，咁德國咧就應該會同西班牙出線啦。 係，但係依家咧最戲劇性係日本唔止出線，仲要 首名出線呢個先犀利。咁啊，田中碧喺呢一場波上面亦都被選為，因為超前嗰個球佢包辦咗啦。咁啊，被選為咧就係呢一場波入邊最佳球員。 of the match 啊， 系好厉害。 琴日都有喺节目，我哋都有提下田中碧啦，个女朋友， 不过佢女朋友都好开心啦， 系啊。 不过都要嗱，同一张相，即系都系叫做 man of the match 啦。咁啊，田中碧当然系即系手指功啊，竖起晒，拎住个杯咁。但系另外一边厢，其实德国队嘅哈弗斯咧，其实亦都系攞咗咧，就系呢一个全场最佳。不过咧就真系笑唔出啦。 系，但系冇办法啦，即系真系踢得唔好嘛。你冇理由叫做连场都失利嘅。又调翻转头讲得死亡之组咧，如果你每一场比赛都唔认真去踢啊，或者叫做发挥唔到应有水平咧，咁就 sorry。其实德国上年世界杯都系好早出局噶， 上届系啊，都系分组赛就出局咗咁、样， 即系争少少啦。 咁啊，连续两届都有啲情况，我谂德甲咧都要谂谂计，系德甲要谂计啊。 可能系啊，即系可能关于个青训啦，或者国家队嘅系统啦，系有所问题啦。咁呢个就交翻俾当地啊，或者佢哋自己去谂谂佢啦。球迷咧最紧要系睇好波咁样，今晚咧继续有好波睇。南韩咧就斗呢个葡萄牙十一点，哇！终于有 撑咯， 终于有场早啲啊， 系啊， 三点真好难顶啊！我想讲，即系你顶到，即系你心理负荷顶到，第二朝要翻工顶唔顶到，呢啲全部都考量之列。嗱，十一点唔同，十一点游刃有余一啲。嗱，你上半场踢完十一点四十五分，嗰一场波好睇，你继续睇；唔好睇，你恰一阵先又得。咁调翻转头，你话喂，真系睇晒成场波都系讲紧点零钟，都系夜嘅。比起平时嘅作息，但系唔好忘记今日 Happy Friday 啊嘛，系咪先？讲下南韩队嘅布阵俾大家听下先啦。咁啊，桂成又啦，咁啊，赵成又啦。赵桂成 ，sorry， 赵桂成啦，咁啊踢前锋啦，咁啊另外孙兴敏啦，咁啊把守中间嘅位置啦，咁金城辉嘅守龙啦，不过咧我记得都喺世界杯开始我都话，我几中意葡萄牙噶，就算葡萄牙和波都应该出线嘅，呢一样嘢就系不争嘅事实嚟嘅。咁究竟南韩可唔可以好似日本队咁样创造奇迹咧？搞掂呢个葡萄牙咧？因为葡萄牙劲啊劲在成个中场线咧系曼城同埋曼联嘅混合体的。 葡萄牙咧就即系都系头先我个肯定出线噶啦。咁啊会唔会佢哋喺呢一个嘅谂住淘汰即系十六强方面咧，有啲考量咧？咁啊想送边一队上去咧？唔知噶，我哋唔知嘅呢、這个。 不过咧，同步踢咧，即系十一点未开两场波嘅，譬如南韩就对葡萄牙啦，跟住另一边厢就系呢个乌拉圭就对加纳啦。咁其实啲分数都几接近嘅，但系同时间开波咧，变咗咧你屋企有两部电视机咧，先可以捕捉到咧呢个属于 H 组嘅赛果。 其实往往即系譬如联赛篮球又好，棒球都好，足球都好啦。其实好多时就会同一时间咧就大家有比赛嘅。咁去到中场或者换边嘅时候咧，一入更衣室啊，大家最了解嘅就系除咗自己头先嗰场比赛应该再点样去到优化佢之外咧，就系、是、其他嘅比赛。嗱呢场都一样，葡萄牙就唔使点理啦，葡萄牙净系谂自己踢波就得。但南韩咧，佢就肯定要睇埋咧就乌拉圭对加纳。嗰一場比進啦，如果加納咧上半場，譬如我咁講，已經領先二比零或者三比零咧，咁南韓我諗即係韓國隊佢再出場嘅時候，佢都已經冇乜心機踢 嘅。係啊，但係調翻轉頭，烏拉圭真係擺強陣嘅，即係前面買蘇亞雷斯啦、卡雲尼啦同埋紐尼斯啦，咁呢啲都係即係名將啦咁樣。咁烏拉圭亦都唔係渣嘅，唔係真係老鼠拉圭。你雖然我哋廣東話聽個名烏拉圭係咪渣啲，即係從來都唔渣烏拉圭。但係咧有趣喎，同你講下呢個南韓嘅綜藝節目真人數《射門的女孩們》咧，咁咧南韓嗰啲電視節目咪好抌本嘅。咁啊，揾咗佢哋嘅名宿啦，朴智星啦，即系星仔旧时 曼曼联嗰个。 咁同边个一齐去讲下呢场波咧？就系同葡萄牙嘅名将费高一齐去。 去講喎。 咁費高係 撐邊隊呢究竟？ 費高用葡萄牙文㗎嘛。 係啦，咁當中又會有翻譯嘅。我估少少英文都 OK 啊，因為。 喂，幾特別喎，揾費高嘅講波。 即係每個叫做即係每邊都派一個代表， 係啊係啊係啊，幾好喎呢個。 咁好啦，咁得出咩結論呢？咁啊，得出嘅結論呢就係、是、佢哋都撐咧攜手出線嘅。 哦， 咁嗱，當然佢哋梗唔 係打， 梗唔係操弄啦，咁梗諗住 super 握手言和啦。喂，其實咧，朴智星咧同埋阿費高咧有啲淵源。2002年咧世界盃咧，南韓對葡萄牙嘅時候同組啦，結果咧南韓喺小組憑住朴智星啊，阿星仔入球咧小勝葡萄牙咧，並且咧晉級16强。反觀咧葡萄牙咧就喺小組出局啊。 哎呀， 主持咧就喺節目嗰度咧叫兩人估今晚嘅比數，咁啊兩人不約而同咧都话一比一咁样， 一比一啦。如果一比一嘅话就冇办法出线喎，韩国 南韩冇得出线啦，系嘛？ 系啦，咁原来如果呢一组嘅 H 组嘅形势 ，sorry， 我系咁都冇办法出线。如果加纳同埋乌拉圭都系和波都出唔到线， 系啊，因为佢系一分啊嘛。咁如果系韩国赢咗葡萄牙嘅话啦，因为葡萄牙就肯定出线噶啦，咁韩国咧就会有4分。咁、但系同一时间咧，仲要系乌拉圭咧，即系同加纳嗰场波咧都系好受影响。咁、所以咧，大家就要谂下啦，哇！如果呢场波韩国出线呢，其实亦都系好比较上被动啊。咁希望佢哋都踢到一场好波啦。咁另外就系继续有亚洲球队能够跻身呢个16强就好紧要。 不过即系讲真嘅，即系到底翻翻两个钟头之前，日本都好被动 啊。日本都好被动啊。 日本一定要赢先出到线。但佢又真系赢咗西班牙。 其实 所以即系成件事都系早两集节目都有讲啦，即系波系一场一场睇，即系你冇得话，即系上一场啲舆论就全部攻击晒申报一啦，又话你做咩唔大炒哥斯达黎加啊咁样，咁今一场咧又再显示，我自己觉得，我个人觉得，我咧觉得领队系一件事，其实球员咧。先係個核心所在， 咁呢個一定係啊！咁、你見到其實上一場可能啲球員咧，即係嗰個爭勝決心，諗住哥斯達黎加嘅時候咧，就可能放輕咗少少。咁後面要追返嘅時候又冇辦法追到啦。咁今場波可能真係12分精神啦，佢哋發揮咗120分嘅 努力啦。同埋唐律嗰球都射得好靚啦，係 一個遠射， 係咬腰 掂到都入，咁呢個真係實力啦，即係唐安律都證明咗自己。喂，咁而家都有趣喎，其實喺既然日本隊都贏咗波，即係首名出線嘅時候呢，咁佢哋即刻有啲民間嘅調查啦，咁話咗而家到底喺佢哋心目當中邊一隊呀嘅球隊咧，係可以得到呢個世界盃咧咁樣。嗱，咁佢哋第一咧就係巴西嘅，即係佢哋覺得今年巴西咧係最有機會得到呢個世界盃冠軍啦。 最有冠軍相 係啦，接近70000人投票啊。咁另外咧就係第二咧，佢哋竟然選翻就係日本喎。 哦，正常啊，其實我覺得 即係嗰個熱血喺度啊，因為 除此以外，其實我都係做股票投資啦。咁其實你都有往績噶嘛，你真係贏咗西班牙同埋贏咗德國喎。咁唔係假波嚟噶嘛，係真真實實。在世人的眼前真的战胜了嘛。咁你赢咗第一啦，一鼓作气啦，系咪先？即系热血啦，头先你咁样讲。另外嗰样嘢系咩？其实数据话俾你听，佢真系击败咗好多欧洲嘅劲旅咯。咁嗱，从来攞世界杯，一系欧洲，一系南美洲嘅啫。咁你欧洲嗰边已经击败咗两个巨人咯。咁你系争南美洲嘅巨人未曾击倒过啦，系咪先？咁如果当晋身十六强或者八强嘅时候，遇到南美嘅巨人都击倒埋咧，我觉得日本嘅胜率都真系有喺度。 嗱，佢系叻噶，佢而家世界排名20几，你见到其实都系。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嚟嘅。 小华，你知唔知？你都有睇足球小将噶？咁诶话咧，原来根据足球小将嘅剧本咧，咁球员场波咧，好似都真系会赢嘅。不过咧，成队波入边咧就唔再用系大智慧啦，就变咗用手中泽啊，即系手井咩手啊？ 井泽手， 井泽手啦， 我哋以前叫手中卫噶嘛。 系啦系啦，跟住咧手窿咧系心奇喎，咁样，即系依家个故事系写到咁样啊吓，咁都几有趣。即系井泽手咧系入替咧新田顺，即系新。田啦，猎鹰射球嘅新田，咁我觉得原来究竟世界杯会唔会系真系如咧呢个足球小将仿如一本预言书咁？ 系啦，不过相当有趣，睇到譬如十六强嘅赛事，其实好多都已经即系花落谁家知道咗啦。咁荷兰就会对呢个美国啦，阿根廷咧就系对澳洲嘅，日本咧就会对克罗地亚，咁到底谁胜谁负唔知。咁但系如果你话譬如法国啊对波兰啊，咁欧洲对翻欧洲啦，咁西班牙其实虽然佢次名出线，咁但系佢喺叫做十六强方面，佢又对呢个摩纳哥 系啊，喂，有啲走线系着数啲，西班牙对摩纳哥。 哥係有啲想法嘅，我深信，因為其實琴日摩納哥都係輕鬆贏加拿大，下半場冇乜出真實力，跟住就快速進身咗咁樣啦。咁啊，係啦，都係啊，享受下足球嘅熱情啊。咁大家記得啦，捱夜睇波嘅時候都要注意身體啊。 沿路与你离合百次，挨到这天失所歧视，人人话我们很快完，却跌撞自知，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发志，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握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载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荼毒，竟成被世人嘲笑时也痛着庆祝，就当这故事命运本给我两秒钟幸福，灵逆掉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烟火熄了仍该心中，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再害怕，不狠的爱，不恋也罢，银河未再星光四洒，情浓雾漫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谁害怕，人磨合了吧，一起笑过烟花，滴滴都是爱，自杀了金沙，便做我们这璀璨传奇，不枉这些年陪着你，也不负做战吧，烟花虽化灰雨情，还是很炽热吧，情路虽与这里分岔，失处尽头并不是恋爱尽头，在那边 CY 陳宗澤嘅滴滴金啊，咁啊問下小白同埋鐘哥啦，咁啊即係呢個長髮包啱唔啱食啊？今日凍冰冰十四度嘅氣温， 啱啊！我啱啊！ 我有陰影嘅， 係咪啊？ 對呢一個法國長棍麵包啊， 好似你喺旅歐嘅時候係咪孭住個背囊？ 唔通你俾法國長麵包卜親個頭？ 唔係嗰陣時咧，因為法國長麵包除咗而家即係入咗咩啊？世界文化 係啦，我就想講個 非物質， 剛啱就成為咗呢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咁不過我想聽下鐘哥嘅故事，一陣先講下咧呢個法國長麵包嘅故事啊。 話説咧呢個法國長棍麵包咧， 佢最另外一個出名嘅地方就係咩啊？可以擺得耐啊嘛， 嗯， 即係你可以慢慢食食幾日，同埋佢即係相對嚟講個價錢咧。都相對於便宜噶嘛，咁嗰陣時我孭背囊去歐洲嘅時候咧，咁你知啦，即係睇住個銀包嚟做人噶嘛，咁你一去到法國咧，唔好諗咁多啦，肚餓買咗兩條，咁啊攝喺個背囊嗰度啦，咁當然有啲紙袋包住噶嘛，咁包，咁跟住咧就連續三日定四日就食咗，一肚餓就咬，一肚餓就咬，咬完之後即刻做咩咧？飲啖水。咁佢可以发胀 咗，整肚， 整肚， 最神奇喺个胃嗰度先发胀。 系啦，咁但系你要谂住，因为嗰个面包系偏向于硬噶嘛，所以两日之后啊，个嘴损晒，食到 有干燥咧，咁啊， 系真系真系啊，食到个嘴损晒，所以有一个好强嘅阴影喺度。咁而家就话咩啊？不如看下佢啦，查啲嘢啦。嗰陣時邊有咁多嘢搞啊！即係 你可能要一路食嗰個法國腸粉，又搽潤唇膏， 又冇咧，即係食兩嚿，飲水，跟住飽咯，飽你咪唔使再食其他嘢咯，即係咁樣去旅行啊。 同埋嗰啲腸麵包啲粉咧，都會令到你成個嘴唇好乾嘅。 係啊係啊，所以話要搽潤唇膏。 係啊，可能都 關係㗎。 不過我又想問下，長髮包你哋覺得係咪都係啱後生仔食多啲？因為其實啲牙咧，你未必咬得到喎。其实好硬， 年纪大系真 的，即系如果当地即系最传统法国嗰啲咧，佢真系好硬。 你系讲紧斋食啊，定还是可以有其他 斋食啊？唔点汤啊，斋食啊， 即系或者冇其他嘢放喺上边叠拌食嘅话咧， 系啊， 都真系几难啃。 系啊，好硬嗰嚿嘢， 你真系代表后生嘅象征嚟啊！ 你真系哼落个头嗰度会痛啊！ 你背脊有两条长发包呢一样嘢，真系年轻先可以吃得到啊！咁啊，喂，根据呢个法国面包店嘅全国联盟咧嘅数据，喂，其实咧佢哋嘅叫做面包店咧，特别系生产咧呢啲长棍面包嘅咧，系每年都递减嘅，即系每年减少好多好多。 竟然系 系啊，即系每年咧减少400多间。从咧5.5万间咧减少到依家得翻3.5万间， 你讲铺头添啊？ 系啊，所以要保育啊，需要保育啊。但系咧有趣嘅，咁你系睇到啲铺头又减少啦。但系每年咧，法国咧烘焙嘅长棍面包咧有60亿条，即系有啲啊， 有冇多到先，定系都系差唔多啊？ 差唔多，差唔多。究竟点解面包店少咗，但系面包嘅数量 大集团多咗，会唔会咧？ 系啊， 因为你小店少咗，然后大集团多，咁你嗱数据上你就可以咁样反映出嚟。 系啊，系啊，真系咁嘅意思啊，所以大集团垄断咗。 60亿条， 系啊，呢个对于你嚟讲噩梦嚟噶嘛？咁纯粹提一提大家啫，喂，成为咗呢、這个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 讲两句，我突然之间又想食法国长面包。 唔系话香港嗰啲法国长面包改良咗啦， 系啊，软身好多啦已经。不过都仲有啲超级市场系有啲真系好硬嘅，大多数都系摆喺度吹到干晒咁样。 如果俾你拣啊，长面包即系法长包定还是系硬猪啊？ 哇， 法长包我谂我会。 有啲唔同个个 gesture， 系啊，有啲唔同噶。嗱，叫做硬猪咧，即系硬嘅猪仔包咧，就拳头咁大咧。咁形状首先已经唔同啦。我估个物料都有啲唔同。 用嘅面粉可能都不一样。 阿欧呢个选择咧， 硬就硬系咪？ 系两个对于我嚟讲完全唔系选择。 棒球棍对棒球。 即系只不过喺两个对于我嚟讲唔系选择嘅选择里边拣一个。咁啊，即系点拣？ 应该咁问钟哥，你几日冇食嘢？你見到呢兩個包，你會食邊個？ 我咁兩個都食啦，幾日冇食。 如果兩個揀咧，我會揀法國長棍麵包。 哦、 我會揀 襟食啲啊，定還是有外國風咧？你覺得？ 因為如果兩個都係當新鮮整出嚟啊，兩個都當新鮮整出嚟，個面咧大家都硬噶啦。 嗯、 但係我自己嘅經歷，或者我太耐冇食過而家啲豬仔包啦。 係 喺我嘅記憶裏邊咧，法國嘅長麵包個皮同個豬仔包一樣咁硬，但係裏邊咧。法國長麵包偏向於軟身啲， 哦， 一個餡 嘅， 腍少少。咁即係港式嘅豬仔包咧，裏邊都會有啲硬嘅。 係， 咁咁樣揀我就會揀長棍麵包。 講緊嘅係硬豬啦，即係軟豬咧就幾時食芝麻豬啊嗰啲咧，細個好多呢啲。 我都好耐冇食啲豬啊。 唔係啊，你都要食啊，不過依家好貴啊嘛，8蚊一個係啊。旧时僆仔卖2蚊，依家卖8蚊， 又冇馅， 系又冇馅，得几粒芝麻啫。但系佢卷嗰口咧系有啲工艺嘅，即系芝麻猪嚟讲啊。我都几中意食芝麻猪。 讲起少少时间，讲一个N 年前咧，即系电视台嘅一个嗰啲单元节目咧，就系同一个猪仔包硬猪有关嘅，几有趣嘅。 咁即係嗰個古仔，如果我冇記錯，係阿羅蘭姐做主角添。咁話説佢又開一間麵包鋪，咁跟住咧就每日咧就有一個著住即係啲最傳統嗰啲畫家嗰啲服裝嘅男人走入嚟，咁啊戴嗰啲咩帽啊， 畫家帽 嗰啲咁樣咧。每日咧都嚟買一個硬嘅豬仔包，咁佢咧就好即係裝扮得好老土咁樣噶嘛。咁啊，羅蘭姐見到好有藝術氣息，係咪因為窮啊，所以冇錢買一啲有餡嘅麵包啊嘛？佢每日只係買一個硬嘅豬仔包。咁跟住咧，如是者隔咗唔知成個月之後咧，跟住咧佢話唔得啦，佢咁樣會餓親嘅，即係有一啲單戀嘅感覺啊嘛。於是乎咧嗰日咧就靜靜雞喺個豬仔包裏邊咧劏開佢，搽啲牛油，俾啲餡佢，希望佢唔好咁寡啦。咁點知那個畫家不以為意，買咗翻去之後。隔咗冇耐，佢翻嚟咧就大興問罪之師，點解你要咁樣？得啦啦咁啊鬧咗佢，羅蘭姐一輪咁樣啦。我做咩事啊？我都係對你好啫咁樣。咁殊不知原來嗰個畫家唔係因為窮，所以買個硬豬仔包。原來佢係買個硬豬仔包翻去咧。当擦纸胶用，即系佢系画素描嘅，就过嚟擦。点知你擦到牛油喺里边？佢话我最后嗰日谂住买埋之后完成幅画，点知擦到嘅时候 有牛油 就废咗咁样咯。 哇，有一个咁嘅说法嘅，我估咧个编剧咧都系仿照欧洲嘅一啲剧本去做。 可能系。 嗱，首先你画家已经系比较欧洲啲啦，同埋西洋画啦，系画 素描嘛， 素描啦，你又有擦纸胶都系欧洲个感觉。哇，咁得意嘅呢个剧， 呢个几有趣咁。有趣有趣。记到而家好多年前。 系啊，不过即系入边擦牛油，可能有啲朋友都唔系好中意嘅，即系惊嗰啲咩牛油敏感啊嗰啲食啦。 不过我系想试下攞个硬珠，即系试下擦啦，睇下个效果系点样。我冇试过， 转个头试下咯。 系咯， 谂紧买个。落最紧要有钱买面包啊！大家系啊。 乌战士嘅持续嘅供应链问题影响下，过去一年嘅全球生活成本嘅指数平均上升咗8.1%，系20年嚟最高。其中每公升汽油价格涨幅最高，平均上涨2.2%。电力、食品、家庭用品的价格亦都攀升。受到西方制裁导致物价飙升影响，俄罗斯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两个城市的生活成本排名升幅最大，分别跃升88和70个名次，排名第37和第73位。本港单日新增的新冠确诊病毒确诊个案重上过万宗，新增10137宗个案，多15名患者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说，确诊和死亡个案都有上升趋势，污水监测病毒量已经接近3月疫情高峰时的水平，可见社区有很多个案。医务卫生局表示，目前不会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亦都未到要收紧的地步。若果情況惡化，不排除收緊，強調不能堅持不走回頭路而讓市民出現傷亡。世界盃 E 組最後一輪賽事，日本戲劇勝2-1反勝西班牙，德國4-2擊敗哥斯達黎加。日本和西班牙以小組首次名晉級16強，德國就連續兩屆喺分組賽被淘汰。克羅地亞在 F 組的最後一輪0-0賽和比利時，克羅地亞以小組次名晉級16強，上屆季軍比利時三戰有4分排第3被淘汰出局。同組另一場，摩洛哥2-1擊敗加拿大，三戰2勝1和有7分，以不敗之身取得小組首名晉級16強的資格。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7,862點，跌363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81美元，卖出1802.8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8，日元135.34，瑞士法郎0.937，加元1.344，人民币7.047，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天气方面。强烈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相当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市区气温普遍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 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早上天气清凉。室外气温1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联合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联合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咁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喺喇沙利道嘅快线噶。咁而家影响到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坑东道啊。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喇沙利道有工程封咗快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坑东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蓝田入口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道去回香港仔方向近着资讯道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德望学校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就挤塞，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凤地轻铁站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着珠海河苑车多，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另外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个同这个，我全部都要试。 为那些。 有冇耳目一新嘅感觉啊？成首歌嘅 beat 啦、groove 啦，当中玩嘅转拍子、转 key， 再涉多个爆高音，通通咧都系 Robin 未尝试过嘅元素嚟嘅。音乐上嘅突破就系今次佢呢首作品嘅目标之一。作曲 Robin Team 啊，填词 Team 女，编曲监制 Team 啊。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 ，Robin Yip。自问自答，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今集主角，香港街头健身运动员黄楚欣。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星期日晚8点，港台电视31。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作为首部新时代航天题材电视剧，剧集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及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等联合指导制作。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嘅时间，星期五嘅早上，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你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啊，中亚欧大家好啊，星期五愉快啊， 大家都系啊。咁啊 ，Dicky 放完假翻嚟，帮我哋睇下港股表现先啊。连续咧几个交易日咧都有大成交啦。咁啊，琴日咧港股咧，报章又形容虎头蛇尾啊，冇升得咁好啦。隔晚美股咧升跌不一啊吓。咁啊，究竟踏入十二月开局咧，今日十二月二号啦。咁啊，你对成个港股嘅走向会点去预测啊？又点去分析啊？交俾 Dicky 多讲少少啦，唔该晒。 好，虎头蛇尾，咁我都唔排除，亦都唔可能话唔系嘅。但系唔好忘记，其实谂翻下十月全城哈老位嘅时间，我哋个恒生指数跌到咧14600呢啲位置咧，其实转眼间真系用咗好短嘅时间，真系一个月啫，累积嘅升幅都相当之惊人。就咁讲个恒指咧，都真系超过4000点。咁想点咧？4000点，咁仲有个基数咁低嗱。喺过去嗰一个月咧，我谂都发生咗几件事，都系我喺旅行前都强。但是呢几样嘢是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样嘢就是个美国的货币政策啦，大家都会觉得啦，去到今年啊尾，出年呢就是啦，就乜嘢呢，就是个高原期咯，仲有可能是第一季就已经出现，咁呢样嘢就此其一啦。咁第二就因为呢香港港元有联系汇率啦，咁如果美国嘅货币政策喺出年嘅第一季呢就已经进入高原期，加息嘅幅度速度呢将会直情可能係暂缓呢，咁呢样嘢就相当之正面啦，所以我哋嘅港元汇率呢就脱离咗各方保证啦。喺日前呢真係去到嗰、那个即係所谓嘅强弱方保证嘅中间嘅范围，好耐冇見過㗎喇喎，即係雖然大家可能會覺得咦阿德基你唔係旅行咩，咁旅行啫，旅行都要留意住金融市場嘅變化㗎，呢樣嘢好耐冇見過啦。嗱，再者第三樣嘢呢，就係話我哋成個香港市場嘅氣氛呢，除咗你話受到美國嘅貨幣政策頭先講完嗰兩樣因素影響呢，亦都同內地好多嘅因素有關，因為大家都望到啊，即恆指裏面嗰啲新嘅成分股，無論新嘅舊嘅，咁其實同內地嘅經濟嘅敏感度以至到咧關係咧都相當之高，咁亦都真係啦，接二連三嘅出招去救房地產啊、保交樓啊，咁都一個累積嘅效應嚟嘅，降準都降埋啦，可能大家話。啊，睇降準啫，又唔係未降過，咁但係應該咁講啦，始終對於釋放市場流動性係個幾正面幫助，咁但係都係好客觀嘅事實，就係頭先講嘅所有因素，過去喺我旅行前都預測過會繼續會改變咗港股，唔好再諗翻啲危言聳聽，有啲話喂萬二啦、萬一啦嗰啲，咁14600咁就係升咗呢4000點咯，咁仲有就係話真係好技術上咧，即係恆生指數形成咗個頭肩底。突破了頸線的形態亦都是客觀事實，但是真的去到保利加通道的頂部就真的又是有少少天然的阻力，亦都出現了，即如果略略呢對於即圖表有認識的朋友呢就應該完全都明白我講乜，所以有少少即係獲利回吐，咁我諗都非常之正常咯。但係喺過去呢一個月嘅反覆嘅上升嘅趨勢裏面呢，亦都印證咗呢一個好客觀嘅事實，就係頭先講咗幾點一個完全根本性出現變化嘅因素呢，係令到個市場係 持續咁向好嘅，咁亦都呢一個都過去一個月就升得真係好急就真，咁但係咧回咧恆生指數亦都只係去到二十天線，亦都冇補到個裂口就又上翻去咯。咁但係如果我客觀講咧，亦都係同好多基本因素係有一個息息相關嘅關係嘅，咁亦都因為股市永遠都係前瞻㗎啦嚇，咁但係咧即係講咗好多啲即係好似回顧過一個月嘅嘢啦，咁但係睇翻隔晚咧美國股市雖然三大指數咧表現都不一啦，咁亦都睇埋嗰個逢禮拜四都有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咧，其實即係下跌嘅幅度咧都係即係比預期係即係多嘅，咁再者咧就係睇到個核心嘅通脹咧，即係個 PCE 咧亦都即係叫做符合預期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大家就會幾相信咧，就係美國嘅貨幣政策咧。雖然聯儲局好多官員嘅言論都不一啊，內容都，但係咧客觀講就係話，即係慢慢進入高原期，去到出年嘅第一季，咁已經可能個加息去到五厘、五厘五就會停啦，暫緩啦，咁繼續去觀察啦，咁呢個機會都相當之大。咁所以個美股都只不過係喺個高位嘅整固咯。咁港股升得急時，咁亦都見得到啦，即係因為喺過去呢一個月啦，即係淨係講金融指數，即係反映美國啲 ADR 已經係表現好好。咁尋日亦都係即係高開之後咧，有啲人回吐。咁我諗都簡單呢一句啦，即係就算今日有少少輕量嘅回吐咧，都非常之咁正常嘅。 嗯，咁啊 ，Dicky 講分析咗個市，我想問阿 Dicky 關於啲黃金啊，講下金啊。咁我睇咧，即係各國嘅央行都持續增持黃金啊嘛。如果跟住啲央行去部署，係咪應該睇一睇啲黃金同相關嘅板塊咧？ 好嗱，呢樣嘢咧就真係一個好複雜嘅話題啦。即係講到講金啊，而家就唔講金啦，淨係講金啫咁。大家都會有一個好簡單嘅理解嘅，其實都好容易掌握到嘅。即係我買嚿金咧，咁基本上咧就冇息收嘅。咁如果而家咧我有嚿錢咯噃，咁我咧去揾啲銀行做定期存款啦。大家可能都會睇到新聞都好多報道噶啦。咦？呢間又四厘幾喎，嗱嗰間又再多啲啲噶咁。係不過梗係有啲條款細則啦，有新資金又各樣啦，又限你時間啦，可能係三個月不一啦咁。咁其實咧亦都好客觀講啦，即係揸住黃金，咁點解會呢段時間亦都會開始有翻啲聲音，會覺得可能有啲投資價值喎、哦。第一，有啲央行會增持啦；第二，亦都一個幾客觀嘅因素。咁既然如果各國嘅貨幣政策進入呢、這、一個即係緊縮嘅尾聲嘅時間，咁即係話個息咧就唔會再加上去，咁股市永遠都係有個前瞻嘅一個嘅即係情況喺度噶嘛，咁所以咧當個息口見頂，簡單啲講一句啦，咁對金價咧都會係一件正面嘅事，撇除其他嗰啲，無論係各國央行持有黃金嘅水平嘅變化啦，以至到工業用嘅需求啦，黃金實金主要消費國例如內地同埋呢個印度嘅需求啦，撇除呢啲嘅因素咧，咁當然咧都有一定程度嘅憧憬嘅。咁但係咧，亦都即係好客觀講，如果你話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長期持有黃金作為喺一個投資組合裏面嘅一啲嘅比例咧，咁我唔反對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投資者，如果你話純粹係希望有一個即係話收息嘅睇法啦，咁當然黃金就唔適合啦。咁第二就係話，咁金價係都過呢個一個月都彈翻唔少嘅噃。咁但係好客觀講，就係佢嘅反彈幅度咧，都比股市少好多咯。咁我會覺得就一般般啫。我覺得最多咧都會係一個投資組合嘅一個少量嘅配置。咁至於金礦股嚟講咧，咁我就覺得就更加難講啦。即係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即係唔夠時間講，因為每一間金礦公司佢哋嗰個業務都不盡相同，有啲即係真係有天然礦產資源嘅，有啲就係做金晶粉嘅，咁都即係完全都唔係話太一樣咯嚇。咁簡單啲講就係我嘅睇法咧，就係中性，或者係認為呢個反彈只不過係講緊憧憬住呢一個即係息口短期見頂，同埋咧就係央行有啲增持嘅行動咯嚇。但係就即係整體嚟講，金價喺一個利率都幾高嘅環境之下咧，都好難有個點樣好勁嘅升浪。 嗯，轉個角度又睇下港交所啊，嗱成交就增加咗好多啦。咁啊喺呢個月之內，更加上咧就係2022嘅新股咧踏入12月傳統嘅新股旺季咧，有機會咧好過上年，有冇機會利好港交所咧 ？Dicky 交俾你幫我哋分析啦，唔該。 係，咁其實第一就累積已經有個好龐大升幅啦。咁第二過去一個月的，而且確係嘅，即係新股嘅氣氛咧。嗱，即係先咁講啦，客觀啲，唔好淨係講個股價先，即係股價係都仲係好多潛緊水嘅。一上完市，嘅潛水都有。咁但係起碼上到先啦嚇，同埋即係上到市，即係反映得到，即係成個即係資本市場嘅運作咧，都仍然係。即係比較係平穩啦，咁我都會覺得啦，即係就咁講，客觀嘅情況係的，而且確過去即係呢個零月啦，都好多新股係潛水，但係亦都睇翻過去呢三兩隻咧，亦都個表現又好翻啲喎，咁同埋嗰個認購反應雖然都係一般般，即係話好似以往嗰啲即係話超額認購倍數，即係過百倍嗰啲回撥機制啟動嗰啲，完全都唔係嗰回事啦咁。咁但係我會覺得港交所過去呢段時間嘅反彈咧，某程度上都係一個超壞，以至到即係估值好低殘，去到即係過去歷史上高嘅一個比較低嘅位置，一個正常嘅一個情況，即係一個中擺。我經常講嘅理論咧，即係去到一個極度恐慌、極度偏低嘅水平，咁而家去翻一個比較正常嘅水平。即係如果你問我咧，我嘅睇法就係話即係升咗過去嘅累積嘅呢4000點，港交所到而家呢個位置咧。咁如果真係要講個中擺呢，咁而家就擺返一個比較中間嘅位置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要再進一步繼續向上突破，喺而家呢啲水平嚟計呢，咁真係要需要多更加多嘅利好消息先至得啦。 明白。 我好快問一問多個問題啊 ,Dicky 啊。咁我睇到中央呢而家有三戰齊發㗎嘛，即係有唔同嘅時候都近期都仲有啦。咁就希望呢可以解決到內房危機啊。如果係咁樣嘅話，相關板塊有冇得諗啊？ 好，就咁講，過去呢段時間即係係啦，三戰啦，幾十招啦，即係都連發㗎啦。最關鍵嗰幾樣嘢咧，我諗第一咧就係話，對於內房嘅融資咧，可以回復正常咁去進行啦。咁甚至乎過去呢個零兩個禮拜，大家都會聽到好多內房嘅企業咧。只要唔係嗰啲長期停緊牌，即係問題未解決嗰啲咧，已經係復咗，即係已經係繼續有交易嗰啲咧，咁已經係有一啲新嘅融資嘅一啲嘅計劃出咗嚟。咁但係我覺得某程度上喺而家呢刻都個股價都呢、這個板塊嚟講，就叫做都反映緊好多呢啲利好嘅因素，因為畢竟而家反映緊即係夠啦，夠市啦。咁但係到最後，究竟佢哋賣樓賣成點呢？咁而家開始去到呢個比較相對低位反彈一個比較大幅度嘅一個水平之後呢，就開始會大家思考一下。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內房股如果而家先至嚟博關於例如救市嘅呢啲憧憬呢，可能就遲一點少啦。 咁投資者又可以多做功課啦。咁個早上呢，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 好， 唔該 Dicky， 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 啊？有 乜 嘢 优 惠？ 今日优惠咧，聚焦系啊，即系类似两餸饭嘅啦。嗱、两餸饭，你两位咧食过最平系几多钱咧？吓，人生之中啊，吓， 人生啊， 即系或者呢两年啦，呢两年啦，系啊， 呢两年好似24。 我 惊 你 讲 啊，大学年代咯，17蚊咁样， 系啊， 17蚊啊， 30蚊楼下， 30蚊楼下。我琴日经过咗一间咧，即系喺沙河嗰度有间、都系网红两餸饭店，嗰、那个就标榜最平啊，25蚊到啦。咁啊，当然即系。唔系连锁嚟计，可能就会再平啲啦。啊，琴日咧就再睇到咧喺慈云山嗰度咧有一间餐厅咧就做碟头饭。碟头饭嗱、有乜嘢食咧？碟头饭意思包括有猪扒饭啦、鸡扒饭，即系茄汁猪扒啊，即系乜？ 啲正路嘢喎， 黑椒鸡扒啊，窝蛋肉酱饭啦。蘑菇雞皇飯啦，仲有呢個漢堡扒火腿飯啦，等等啦。咁好啦，嗱，我咁樣講咧，出街會平啦。咁、你估幾平咧？你估啫，係 幾平？嗱，如果正路嚟講，呢啲應該係差唔多40蚊噶咯。 係差唔多40蚊啦。 差唔多40蚊噶咯。 如果唔正路嚟講，30蚊你都覺得幾抵玩啦。 唔正路，如果我咁估，我估22蚊到。 22蚊啦，22蚊好抵玩啦。你會買？即係如果你愛嚟充機或者晏晝嘅時候，喂，快速買個 lunch， 22蚊你買到個飯盒喎，今時今日，即係下衣都唔～ 讲得少啊嘛。 呢一啲馅咧， 系 卅蚊我都觉得抵食， 系嘛？ 即系如果卅蚊之内， 系啊， 我都觉得系抵食。 嗱，卅蚊抵食啦。 咁问啊，一定系要再低啲噶。 十几蚊？ 系啊，真系十几蚊。 哇， 十九蚊。是一个破底价， 系， 所以咧好多朋友都慕名而去啦，去买呢个饭盒嘅。咁、但系你堂食都得嘅，不过堂食个价钱我就呢度冇 show 出嚟啦，因为佢都真系一间餐厅嚟嘅。堂食会唔会加多一两蚊？咁啊呢个就人哋有个地方，你使用咗人哋嘅地方， 啊、 喂个叉嗰支筷子洗下都用多一两蚊。 你知呢样嘢咧，同以前咧啱调转咗，以前系外卖一定叫你攞多一两蚊嚟噶嘛，而家反而系系啦。其实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是而家先至正路，即系以前咧，其实你嗌外卖又话要个饭粒攞一两蚊咧，其实系的而且确要钱嘅。不过你坐喺度以香港嗰个建筑成本计嘅话咧，其实个尺价好贵嘅，你坐喺度其实应该系贵啲嘅。 即系我都想慕名而去啊， 系嘛？嗱，当然啦，慕名而去你可以做下善事都得嘅，因为佢都会派下饭咁样嘅呢间餐厅。 咁 但系正常咧，店主系咁样讲嘅，一个太太啦，呢个太太即系譬如叫陈太咁先算啦，咁啊，即系化名嚟嘅啫。咁啊，萌生呢个抗疫饭嘅念头咧，系因为咧疫情关系，好多人都系家庭之处，但系短时间内咧又失业，佢希望咧喺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咧，尽点绵力去帮助其他人渡过难关。喂，我好， 其实有心嘅市民咧，有阵时都有啲做法嘅，即系譬如我有五百蚊，我就去嗰度买用五百蚊买饭盒，就摆喺嗰度，就等佢派俾其他街坊。 系啊， 即系呢啲都系只要有心咧，其实有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善事。 系啊，咁啊，都有一件事都令到佢人生转念，都有啲故事可以同大家听下。诶，头先听到呢个老板娘啊，好好人啦。咁点解咧？即系有咩再激活咗佢个善心？可能佢本身都好有善心啊。今年八月下旬咧，咁啊，老板娘咧就不幸啊，俾一个凶徒咧就闯入餐厅袭击啊。咁啊，老板娘咧最后要缝十一针嘅。 哇！ 不过意外咧之后咧，冇令到佢萌生呢、這个喂，不如删咗关门大吉就算啦，生意又唔系好好。反而咧，佢系希望咧继续服务街坊啊，咁样。咁佢话回馈市民咧，开心已经好满足啊。原来每一件事咧都会令到你下一个举措咧有所唔同嘅。有啲人就话哇，有人嚟袭击我，我闩门啦，惊啊！咁样啊，下次再有人嚟又乱多十几针，反而佢就更加大爱社会咯，就系话我用呢啲平啲嘅饭送啊，或者会派饭券啊咁样，咁所以即系话有啲市民慕名而去咧，就唔系单单为咗哇正啊十几蚊个饭咁样，咁讲真，你搭车都系成本啦、时间都系成本， 系都系附近街坊啫，呢啲 系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啲喂喺西湾可住开啊，远道而嚟咁，我估都系一啲支持或者即系想鼓励下老板娘。 那個兇徒希望佢即係當然要成之於法啦。咁另一樣嘅希望佢睇到呢啲故事之後咧，你自己你都諗諗啦。 係 即係點解 變翻怪？變翻怪係啊！呢都啱嘅。 沖涼， 唉，揾日再同大家講下呢啲唔同啊，飲飲食食嘅優惠啦，始終係 Happy Friday，希望今日大家都過得開開心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卫生署辖下联合科学委员会联同行政长官专家顾问团开会，讨论使用新冠二价疫苗，并且发出接种暂议共识建议。因应部分成人已经完成接种四剂疫苗，或者已经接种三剂及曾经受感染并且超过半年，专家认为有关人士可以选择于完成最后一次接种或康复之后六个月，在知情同意之下选择接种多一剂。18岁或以上免疫力弱人士，相关间距可以缩短至到三个月，二价疫苗亦都可作为第三或第四剂嘅另一选择。至于已经接种四剂或者已经接种三剂并曾经受感染嘅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院友，专家建议可按个人需要选择额外一剂二价疫苗，院友亦都可以在知情同意下选择原始病毒株疫苗。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收到邮件炸弹，被安全人员截获之后，由西班牙警方受控引爆。 今次是西班牙各地近期第六宗同类事件。首相桑切斯的办公室最先在上个月24号收到一封装有烟花材料的信件，由保安部门引爆。自本周三以来，国防部空军基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军火公司乌克兰驻马德里大使馆亦都收到类似的邮件。其中乌克兰大使馆人员在拆信的时候发生燃爆，导致这名人员受伤。西班牙官员说，几封信件的特征和内容相似，有迹象由境内寄出，但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当局已经下令在所有大使馆和领事馆以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场所加强保安。到访乌克兰的西班牙国防部长说，事件不会阻碍马德里当局对基辅的支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部长级理事会会议在波兰揭幕，主要议程包括讨论俄乌战事对欧洲安全的影响。由于波兰拒绝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会，俄方由常驻欧安组织代表卢卡舍维奇参加。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将会与出席会议的同行讨论任何可行的法律手段，确保俄罗斯要为在乌克兰造成的破坏付出代价。拉夫罗夫在另一个场合表示，西方多年来利用在欧安组织的人数优势，试图私有化甚至接管组织，拒绝对话与磋商，导致欧洲安全政策无法真正落实。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7,805点，跌4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39美元，卖出1,800.6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81，日元135.4，瑞士法郎0.938，加元1.345，人民币7.049。英镑兑美元1.224，欧元兑美元1.052，澳元兑美元0.68，新西兰元兑美元0.636。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早上天气清凉。室外气温1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嘅南区嘅香岛道啦，近住浅水湾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香岛道近住浅水湾道回旋处一带就比较挤塞，咁特别咧喺香岛道嘅车龙咧就近住深水湾道噶。咁另外浅水湾道咧就系比较车多少少啫。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啊。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去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在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咁啊慢线车多，排到科学园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关系到国家与香港的未来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关系到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及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因此特区政府邀请中央宣讲团来港讲述二十大精神，让各界更充分认识学习二十大精神的重大意义。 十二月三号下午三点，中共二十大精神宣讲会，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现场直播。 全城期待，瞩目盛事，香港超级联赛， 推动香港本地运动发展，鼓励全民运动。 十二月四号星期日下午两点五十分，香港 U 廿三对东方。以年轻球员为骨干的香港 U 廿三表现逐渐改善，今次主场出击迎战传统劲旅东方，究竟可唔可以抢到分数呢？ 香港超级联赛，港台电视三十二现场直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个个都中意 send message 嘅，即系用文字去到代替说话啊嘛。emoji 大家又中意用嘅。emoji 又反映咗一样嘢，即系你喺嗰句说话上面咧，想可能严肃得嚟，又加少少 比较太 缓和嘅气氛啦，好紧要。喂，不过咧调查出嚟都得意，佢话到咧，原来有阵时讲多谢啊，再加 emoji 嘅时候咧，有啲人就乱咁加，咁啊反而原来多咗咧，令人反感。 哦， 我收到你个多谢，你加个 emoji， 但可能我唔中意嘅。例如加你讲多谢，但系跟住你用嗰个 emoji 系心心眼。又或者是一个太阳眼镜嘅戴咗太阳镜嘅高嘅 emoji， 呢个 OK 啊，呢两个都。 但原来睇到嘅人咧，多咗就会觉得，哇！你 send 呢个 emoji 俾我，好似即系有啲调笑嘅感觉，即系呢个诚诶，呢、个 即系唔够诚恳， 系啦，唔够诚恳啊， 原来咁啊， 唔够诚恳， 双手合十嗰个先得啊。 佢哋话到咧，双手合十都唔系， 合十都唔系跪啊，应该系。 啊 哎，啱啊！阿O 讲得啱啊！嗱，佢咧如果要讲多， 唔使啊嘛，大佬 三跪九叩啊， 多谢一句啫。 咁佢而家话到咧，如果要讲多谢嘅时候咧，佢加嗰个 emoji， 第一个咧，都唔使话面红个，系普通微笑，普通微笑，即系俾人哋觉得你诚恳嘅，又唔会话浮夸嘅。第二个咧，多谢就加只手指公， 系手指公， 纯粹手指公啫，叻叻咁啊，多谢咁。第三个咧就系跪啦，因为跪咧其实即系某程度上又好似有阵时啲人有人会觉得喂太夸张，但系跪咧都有，但系佢一排第三位。 会唔会系唔同文化唔同咧呢一样嘢？即系有啲行个大礼咁样啊，我都理解到。 可能系啊， 其实 可能系啊。咁但系我自己都会觉得有阵时，如果你喺同人哋讲，譬如多谢啊、唔该晒嘅时候咧，你如果用太阳眼镜，好似有一种招积嘅感觉。 如果正话讲咗话要加嗰几个啊，我唔写多谢嗰两个字，我净系俾只手指公，净系俾个跪，咁得唔得啊？即系我唔写多谢嗰两个字啦， 即系唔 thank you， 系唔 thank you， 但系我俾翻嗰个公仔，即系我俾翻嗰个又跪啊，又手指公啊嗰、那个。 咁我又觉得要得得要文字讲两，即系讲只 thank you 或者讲多谢会好啲，因为你净系跪我唔知，你可能多谢我，但可能跪我你又要求我，我又唔知嘅、啊， 系、 哦， 即系。語言就再加少少圖案咧，咁啊表達得好啲，圖案就唔好用錯啦。 係啦，因為借用。图案得唔得 吓？系咯，头先有中姐讲咗成个图案咯。 多谢多谢 ，OK OK， 贵贵贵咁啦。系啊， 再唔系都系打电话啦，请多谢多谢啦。喂，我多谢你啊。 今届世界杯喺中东嘅卡塔尔举行，但系你对佢哋嘅文化同习惯认唔认识咧？想唔想了解佢哋更加多？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阿拉伯地区不论男女老幼，佢哋都会身穿长长嘅长袍啦。呢、这个咧就系阿拉伯传统嘅长袍嚟噶噃。阿拉伯地区长年累月都系比较上炎热噶，阳光都独立添。呢一种嘅长袍服装咧就可以将佢哋由头到脚咧就包到非常之靓靓，防止佢哋俾太阳晒伤。另外阿拉伯长袍亦都十分之宽松，可以帮助佢哋通风同埋透气，仲可以去湿散热添。而且佢哋同一时间亦都会配备埋一顶嘅帽，咁啊呢一个嘅根帽咧就可以帮佢哋挡住阳光啦。阿拉伯长袍主要咧都系有黑白两种嘅颜色噶，黑色代表庄重，白色咧就有素净圣洁嘅意思，亦都有少数咧系以浅蓝色啦、浅绿同埋浅黄色嘅布料所造成嘅长袍噶。至于妇女方面，佢哋更加会佩戴埋面纱，面纱嘅装饰有好多噶，有啲系四方形，有啲三角形，甚至乎系五角形。家庭狀況好嘅，會喺面紗上面繡上金銀絲，或者佩戴一啲金銀首飾，含蓄咁樣展現自己嘅魅力嘅。另外喺世界杯开幕期间，大家都有见到佢哋歌手表演啊，其中所挥动嘅刀啊，原来叫做短弯刀。呢种嘅短弯刀曾经喺波斯等等嘅中东地区咧流行噶。最大嘅特点咧就系佢嘅弯度、韧性同埋硬度都系相当之好。咁啊喺沙漠嘅游牧民族嚟讲，可以话相当之喜爱嘅一种武器嚟噶。短弯刀大多数都系利用钢去到炼成噶。呢一个嘅钢材去到炼制嘅时间，需要咧要求极为严格。练嘅时候温度唔可以超过1000度，而练制嘅时候亦都要用低温练制。呢种嘅制作方式能够令到刀身本身可以出现一种好似木纹嘅特殊纹路，被称之为穆罕默德纹啦。所以话呢一种嘅传统武器亦都带住佢哋浓厚嘅文化色彩。下次有机会去中东旅行，大家不妨一齐开开眼界啊！ Everybody everybody agrees, everybody agrees。 晨光警政，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就找了香港警察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科徐慧莹 Crystal 高级督察担任我们的嘉宾主持。早晨 Crystal。 是，早晨小白，早晨，这么多位听众。 哎， Crystal 啊，我留意到呢在你身上挂了一只公仔，是什么来的？ 是啊，呢只肥嘟嘟咁得意嘅猫仔咧，就系、是、警队毒品调查科推出最新嘅禁毒吉祥物啊，米仔啊。 米仔个名咁得意嘅，系咪有咩意思噶？ 嗱，米仔咧其实系警队毒品调查科嘅禁毒吉祥物嚟嘅。嗱，米仔嘅口头禅咧就系、是、毒品米仔。佢仲有咧两位朋友，就系、是、唔食得同埋鬼鼠鼠，佢哋咧会一齐以活泼可爱嘅形象向大众宣传抗毒嘅信息噶。 米仔、唔食得同埋鬼鼠鼠，佢哋三个可以点样提高大家嘅禁毒意识呢？ 喺啱啱过去嘅九至十一月咧，警方就展开咗禁毒季2022，并且系举办咗咧一连串嘅禁毒宣传活动，当中咧梗系唔少得搵嚟米仔、唔食得同埋鬼鼠鼠。同我哋警队毒品调查科嘅同事一齐向青少年朋友讲解吸毒嘅祸害同埋其他禁毒资讯啦。 米仔，米仔，即系想大家见到米仔就谂起毒品米仔。 冇错啊，早前咧米仔仲跟随毒品调查科禁毒推广车走访港九新界唔同嘅热点，宣传禁毒信息添啊。 禁毒推广车啊，唔知道上面有啲咩玩嘅呢？ 哦，今年推广车的主题是米仔森林力奇馆，市民可以上车体验毒品仿制品的气味，参与抗毒 Instagram 的滤镜游戏，以及观看 3D 全息图所呈现毒品对于不同器官造成的伤害。 哎，话时话，我呢就真的不知道毒品是什么气味来的，我觉得这个体验相当特别。 冇错啊，为期15日嘅禁毒推广车活动咧，吸引咗超过5200位嘅市民参观。毒品调查科嘅同事咧，同禁毒领袖学院嘅学员咧，更加把握机会，即场派发宣传品，向市民讲解毒品嘅祸害。整个禁毒推广车活动非常之受欢迎啊，还有不少市民主动表示说希望警方可以继续举办更加多的禁毒活动添啊。 嗯， Crystal 啊，讲开又讲啊，就快来到圣诞节了，好多后生仔都会出席下一些大大小小的 party 狂欢下咁样，当中呢好可能都会遇到毒品的诱惑的，不知警方会做些什么提升大家对毒品的警觉呢？ 小白，你的忧虑正正就是警方关注的问题之一，所以禁毒季2022最最最重点的活动就是11月12和13号在西九文化区举行的 Love Our Life LOL Party。 LOL Party 听落好像很多东西玩，但是跟禁毒又有什么关系呢？ LOL Party 是毒品调查科首个的大型抗毒展览，展览不单止宣传抗毒信息，还会分享正能量和宣扬正向价值观。现场有20多个抗毒摊位、互动游戏，其他节目还有瑜伽、高强度间歇训练，即是 HIIT、 花式的跳绳体验，社工、心理学家和吸毒的过来人来到分享经历，兼且还有警犬队的表演等等。连续两日的展览活动和以往的展览都很不同，今次是希望透过互动和有趣的体验去到帮助市民提高他们的抗毒意识。 哎，讲开正能量，听说 LOL Party 还邀请到一班能量满满的精英运动员和艺人一起现身支持，阵容好像相当鼎盛。 是啊，我们找来呢星梦传奇的歌手 Arock 和 Aaron 到场表演，精英运动员王振廷先生、莫婉莹小姐和方力申先生就和大众分享健康生活模式，鼓励大家一起向毒品说不。 喂 ,Crystal 啊，刚才你说有20个的抗毒摊位，全部都是你们警方一手一脚搞晒的？ 那20个摊位是由100名禁毒领袖学院的学员亲身设计和设置的，目的是向公众人士推广抗毒信息和展示他们的抗毒计划。 公众人士参观完学员的摊位之后，更加有参与投票选出最佳的摊位。胜出的学员呢，将会在禁毒领袖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高咧就获颁奖项噶。 连续两日嘅展览活动嘅节目咧都相当之丰富、哦。 冇错啊，成个嘅展览活动咧吸引到好多嘅公众人士参与，参加者咧都表示非常之享受今次活动啊，认为咧互动同埋有趣嘅体验咧系有助增强佢哋嘅抗毒意识噶。 警方一向咧都系好落力嘅打击毒品相关嘅罪行噶。我记得警务处处长萧 Sir 咧亦都曾经表示，毒品对于社会嘅祸害咧系不容置疑嘅，因为毒品唔单止啊对身体有不可逆转嘅影响。更加会摧毁年青人的未来和家庭啊。 你讲得好好啊，除了執法行动之外，禁毒宣传教育其实同样重要。而禁毒宣传并不能够单靠警方的力量。在家长、老师、社会各界支持下，禁毒教育才可以事半功倍。我们相信，只要青少年培养出热爱生命的正向价值观，就可以应对到成长的阶段中不同的挫折和低潮，更加就能够远离毒品。 唔怪之得警方近年成立了一个叫做禁毒领袖学院，头先都听你介绍过几次了，一定是想加强青少年的禁毒意识。如果有同学想参加禁毒领袖学院， Crystal 不知道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新一届禁毒领袖学院的公开招募已经就在十月尾截止了，在2023年1月一连串的精彩活动就会展开，大家可以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搜寻一下禁毒领袖学院，留意我们的最新动向。 收到，早前也都见到警方推出一系列的禁毒短片，又拍得挺有阻吓性。 是啊，毒品调查科很希望可以向更加多的年轻人推广禁毒信息，除了筹办禁毒领袖学院的活动，还推出了一系列禁毒的动画和潮语短片，提醒青少年千万不要吸食毒品和贩毒。短片的主题包括吸食毒品的祸害、拒绝毒品的方法，以及不法分子引诱青少年贩毒的常用借口。 其中有一套短片令到我印象很深刻。 咦，是啊，哪套啊？ 是啊，记得你们访问了一个15岁的吸毒少女，今天她说当年怎样被毒贩利用而进行贩毒的，最后重判了17年半。唉，看到我心都酸啊。 唉，是啊，少年时一个错误的选择分分钟可以摧毁一生。警方很希望透过真实的例子告诫青少年接触毒品的沉重代价。相关的动画和短片不单单在警队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等的香港流行的社交媒体播放，大家还可以在其他平台，包括在本地和国际学校、家长教师会、非政府机构等的平台看到相关的禁毒信息。 是的 Crystal 啊，近期咧成日都听到啲咩大麻、CBD， 可唔可以咧同各位听众讲下 CBD 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咧？ 哦，当然可以啦。嗱 ，CBD 大麻二分系其中一种咧喺大麻植物揾到嘅大麻素。嗱，有商人咧就声称啦 ，CBD 咧有帮人放松心情嘅功效，咁但系咧就唔提佢嘅不良副作用。嗱，并且咧就喺唔同嘅商品，例如系零食啊、飲品啊、化妝品等等咧，都加入咗 CBD。 政府咧最近就大麻二分 CBD 立法，唔知道警方執法方面會有啲咩部署咧？ 政府咧就喺10月21號刊憲修訂法例，將 CBD 咧就納入危險藥物條例嘅管制，列為危險藥物。呢項修訂令咧預計會喺2023年2月1日生效。警方会全力配合政府的法例修订，密切关注含有 CBD 成分的大麻产品，包括情报搜集、公众举报、风险评估、对市民大众的影响等，即时就贩卖大麻产品采取执法的行动。警方亦会联同其他的政府部门，包括是保安局、禁毒处、卫生处、海关等，就住宣传教育和執法等的方面进行协作，保障市民健康。 现时 CBD 产品广泛存在在这个市场，究竟 CBD 对人体是有什么影响的呢？ 其实市面上 CBD 产品声称的功效就并无权威论证，而这些产品难免含有具精神活性作用的毒品四氢大麻酚，简称就 THC。根据政府资料， CBD 咧可以自然分解为 THC， 甚至咧就系用嚟制作 THC 嘅。大麻同埋 THC 咧，对于健康造成短期同埋长期嘅严重伤害，祸害包括上瘾啦、产生幻觉、智力受损、抑郁、专注力下降同埋感官嘅扭曲，对于年轻嘅大麻使用者咧，造成心脏病同埋中风等等噶。 哇，听到都惊啊！原来 CBD 产品咧对公共卫生同埋安全有咁大嘅影响啊！唔怪之得政府咧就要修订法例，防止贩运同埋滥用呢啲危险药物同埋物质啦。嗱，为咗避免违法，应该点样处理喺屋企嘅 CBD 产品呢？ 因应公众嘅建议啦，保安局禁毒处咧已经安排喺2022年10月27日至到2023年1月30日期间，喺10个位于全港不同地区嘅政府处所设置 CBD 嘅弃置箱，方便公众咧可以自愿弃置 CBD 产品。业界同埋公众应该尽早弃置管有嘅 CBD 产品，以免咧就喺2023年2月1日规管 CBD 嘅法例生效之后咧就违反有关嘅法例。 Hey, Crystal 啊，有外地国家咧就合法售卖 CBD 产品，咁市民可唔可以带翻嚟香港嘅咧？ 鉴于 CBD 产品咧喺外地都几流行啦，市民咧有可能会喺外国接触得到。咁但系咧喺法例正式生效之后，由外地带 CBD 产品翻嚟香港，就会系好似其他嘅危险药物一样，都系属于犯法噶。贩运同埋非法制造有关嘅危险药品，最高可以被判终身监禁同埋罚款500万元。管有同埋服用呢啲嘅危险药物，就最高可以被判监禁7年同埋罚款100万元咁多。 明白晒，多谢晒 Crystal 你嘅提醒啊！咁大家如果有呢一类型嘅产品，就记得快啲弃置咗佢啦。最后，大家要记得我哋禁毒嘅口号、哦：毒品咪制。唔该晒 Crystal， 拜拜。 唔该晒小白，拜拜。 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南区香岛道近住浅水湾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莎白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九龙就在收费广场一浸车，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挤塞，龙尾在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的，出九龙方向龙尾在马场。另外入上水方向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比较车多，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全面实施，除了定明危险行为和设定限飞区之外，亦规定操作小型无人机时必须根据风险水平、注册、标签和接受培训。无人机科技潜力无限，放飞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 一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女神咧特质系应该咩呢？就系、是、识做家务 吓， 唔好吓住听埋我讲先啦。你唔系话哦，求其做完啲嘢就算咯。譬如我屋企啲嘢放喺边啊，我中意食啲咩啊，我平时喜好放啲嘢喺边度啊，你唔好乱咁劈我啲嘢。 我就系听完之后，只有一个感觉就系服侍小伦唔简单。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你倾极都倾唔停。 我出去饮个茶啫，你哋搞到屋企仲乱过头先，所以我而家宣布，我唔做家务啦，你哋自己搞掂晒佢啦。 家嫂，我撑你。 嫲嫲竟然企喺妈咪嗰边。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睇下佢哋点收科啦。 啊！睇足球比賽咧，都幾多嘢值得留意啊嚇！ 係咯，例如咧，我會留意一下邊個球員入波咁啦。 誒咁啱嘅，我有時仲會留意一下啲球衣添噶。 又會咁啱嘅，我又係、哦。我知道你想講咩啦。 係咯，其實係想講下今集上帝之手決戰 VAR， 會講下有關球衣嘅話題。 又會講下過往世界盃之中單場入球最多嘅球員。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上帝之手決戰 VAR》， 主持馮傑、林普斯。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電台第二台。 苏童音乐，苏童 XT Skin。 你觉得自己靓系你自己嘅决定，你自己选择嚟嘅。我觉得 as an artist， 我想我去讲呢件事咯，系因为尤其我自己有本身有湿疹嘅时候，觉得心理上同埋一个精神健康上，我觉得好需要人陪伴嘅。咁希望我呢首歌可以陪伴到大家去经历呢啲身体形象问题。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苏东真话，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9点09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啦，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19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4点啊，港股 ADR 咧不过上升啊，按比例计算咧升12点嘅，应该唔止升咁少嘅，今日 Happy Friday 啊，理论上咧可以咧即系冲高少少啦，反正咧市场咧投资气氛咧都开始畅旺翻啦吓，咁啊散户民咧亦都可以多做功课，好好去做一啲新嘅部署啦噃。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大壮开咪入边啊，电话旁边咧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哇，听到小白啲开心嘅声音咧，真系嘅，即系个心情都宽松啲。 哎呀，咁就好啦。啊，我都惊大家最近咧，可能系天气又开始转冷啊，又或者自己嗰队波啊，又未如理想，咁啊，心情有啲沉郁啫。 啊，呢、這个世界杯真系好多嘢都颠倒晒，系嘛？ 嗯，冇错。 咁、啊、除咗世界杯啲结果咧，未必令人开心之外咧，睇啲新闻纸咧，一单二单嘅凶杀案喎。 嗯，系。 呢、這个大角咀咧就有呢啲啊斩人案件啊， 嗯， 牛头角仲有单咧就系、是、涉嫌咧就系喺杀咗个妈妈咁， 系 啱近日咧睇翻套港产电影啊，而家都受好多人谈论啦，嗰套咩 Sparing Partner， 嗯嗯， 啊，咦，即系点解咧？咦，啲马迷就知啦，拍跳啊嘛，啲马匹， 系 中文就系正义回廊啦，系咁啊，诶睇睇，诶、好彩有坏女。長者有六人飛嘅真係， 竟然有啲咁嘅事 嚇！咁啊咁啱咧，就去睇嘅時候咧，阿導演啊帶埋嗰件案嘅第一被告，即係個演員啊扮咧講出嚟謝票啦。 嗯， 就問大家有冇問題問 啊？ 如果我睇咗條片咧，就相信有啲問題問下佢嚇 啊， 下次啦咁樣啊。其實睇之前咧，咪以往睇好多啲港產片咧，係關於法律啊、法庭嗰啲咧就。睇咗都唔係特別大嘅期望啦，所以望下今次嘅介紹咧，就話講及啲陪審員之間嘅嘢。咁好多年前咧， 阿即明翁啊，咁佢做嗰一套电影叫 12 Angry Men 十二怒汉咧，就系、是、领先啦、啊、吓。讲翻呢个主题，即系究竟陪审员嘅室内咧，佢哋十二位人士，美国有十二个噶嘛，系点倾啊？讲啲咩嘢？咁嘅题材往后咧，睇到有啲俄罗斯片啊，甚至啊日本、韩国咧都拿住呢个陪审团做题材。咁本来谂住啲港产片诶识唔识整啊咁嘅样。咁但系睇咗呢百二分鐘啊，好似足球比賽加時之後咁，嘅睇法就是、啊，真係呢個導演咧係至少係一個好識得講故事嘅叻人嚟嘅。 咁啊，故事方面啊，相信都應該大眾咪都話 OK 喎。咁啊，但係唔知道佢喺拍攝呢一個法庭入面嘅好多細眉細眼嘅地方，又會唔會都真係啱你滿意呢？ 啊，呢、這個就唔敢咁講，即係我都係一個旁觀者啫。咁套電影基本上咧，你可以將佢分做三部分啦、 啊。 第一部分係講警方採取行動啊，講下個被告本身啊嗰啲行為啊。第二部分就講法庭咧，第三部分咧就講陪審團。多多少少咧都同法律有關嘅。咁嗱呢個拍攝即係講故事嘅手法叻咧，就諗起、啊、我係以前咧睇佢哋三十一台啊嘛。今日播翻一啲。特輯啊，咁啊有啲政府文化官員就讚咧，以前啊著名劇作家唐迪生咧話佢一個講故事能手啊，咁對比起咧啲主控官喺法庭裏邊咧引導作供啊、主問啊、開案咧，其實都要係一個好嘅 storyteller， 法庭咧先容易理解、掌握到啲事情嘅，咁、所以如果要講咧，其實啊做電影都係。呢、這個導演真係問題導演嚟嘅，產生好多問題。咁啊啟發俾人哋去諗嘅。 咁 有諗。當中有啲小節咧，好似阿小鬼啱先就提及咧，有冇啲特別留意到咧？咁平常啲行家去睇電影，梗係問啦，喂，似唔似㗎？同真實有冇分別啊？ 係啊。 不過咁睇咧，如果你好似真實咁拍到法庭紀錄片，我諗啲觀眾啫。睇十五分鐘合著 咁所以就要將佢法庭一啲可能比較上有趣嘅事情或者一啲細節咧，可以令到人容易 pay attention 落去，嗰啲就要放到好大啦。 啊，咁佢咧就睇下導演啲功力啊，同埋嗰個心情啊，諗住點擺啦。咁啊，首先咧，佢有四位律師咧，就叫做係主力嘅出演噶啦。咁一位就主控官啦，咁一位就主控官助手啦，咁另外第一、第二被告各自都有系代表大律师啦，咁分别咧就主控官就周文健啦，第一被告咧苏玉华啦，咁留意到咧苏玉华呢个镜头咧就同人握手嘅，咁但呢样嘢咧就唔知道导演系唔知啊定系。明知道呢個古老傳統呢即係 barristers 呢就係唔准呢係 shake hands 嘅。 竟然有啲咁嘅事。 係啊，好多文件都講即係你睇返啲外國即係尤其是英國啦佢、有好多啲咁嘅 articles 即係小文章嘅傾啦。咁話呢個古老傳統點解有㗎咁。原來講到話好舊以前呢就話握手者呢即係話呢大家本來右手呢當揸住把劍啊兵器㗎嘛。握手的意思即系大家放低兵器噶嘛， 系啊。 咁大律师之间咧就对垒噶嘛，咁啊唔应该握手，咁唔知边个发明噶啦。 咁啊有个咁样嘅说法。 不过彼此之间咧要互相称谓，都大家做 learned friends 噶喎。咁啲当事人就问啦，喂你哋大家对垒嘅唇枪舌剑，闹晒交咁，但系又叫大家做 friend 真系。 我初头仲以为咧唔准握手嘅原因系因为由以前嘅年代开始古旧嘅时候都已经就系惊啲人咧喺只手入边咧会摄一枚金币添。 哦，咁啊唔系啊，有啲人担心就唔想握手，惊 covid 啦、今时今日咧就系、是、既然有新冠疫情咁样即系影响咧，好多人就索性唔使握拳头碰下咁嘅样。 系啊。 不过好得意个，有啲又揽头揽颈都得，但握手又唔得喎。咁呢啲就随住啲人喜爱啦 ，case by case 啦，呢啲都系。 咁讲多样嘢就咧，唔准 shake hands， 另外都唔准 greeting， 即系唔准咧系问好嘅对法庭啊，即系总不能咧对法官就话早晨啊咁嘅样。 竟然系啊！我对由细到大睇唔少嘅有关法庭方面嘅电影啊或者剧集啊，一入嚟嘅时候都系大家鞠躬，跟住又好似讲埋早晨嘅、啊。 传统唔得嘅，我师傅就俾佢师傅闹啦，即系嗰阵时佢系做学生，唔知道咧就叫 good morning 咧就俾师傅闹咧 ，how good is the morning 咁样嘅。咁亦都我谂开得名咧，就系好多年前咧就有个法官咧。Gruden 啊，His Honor Roger Judge 咧，佢 他就直头咧费事讲啦，叫个书记咧连停张纸喺个台前边， 啊 ，no greeting 咁嘅样。咁我都试过去到咧，就识得即系唔同佢讲即系 good morning 呢啲咁嘅嘢啦。点知临走咧就多口啦，就讲咗一句咧就以为礼貌咧就 please be excuse， 咪 be excuse。跟住又俾佢教训啦。 哎呀，系 就话喂，我点样 excuse 你啊？我已经昏沉咗，即系话呢个法官咧处理完件案件之后咧，佢功能咧就消失噶啦。咁咁啊，记住咧就即系少讲为妙。 但系总咪都有年少气盛嘅时候啊。 唔敢气盛，不过就无知啫。咁而家都继续系年老无知啊。咁讲到法官咧，少啲人嚟评论咧，就系、是、其实呢宗案呢个案件呢、這个电影个里边咧，主演法官嘅做法官嘅张同祖先生，我就觉得佢真系做得几好嘅。即系佢对于系平常啲法官咧，就都好接近啊，即系唔敢讲话一定为之为妙啦，但系就掌握到个神髓嘅。 佢最似嗰个神髓喺边一个位咧？ 就系啲好多时咧，你香港人可能事务繁忙啦。咁啊，被抽中咗做陪審員嘅時候咧，往往就提出係這樣那樣啲理由，啲可能睇落都不是理由。咁法官啊，總不能破口大罵嘅，咁佢用一啲咧就幽默啊，亦都係一啲有力嘅方法咧演繹咧，就係、是、去拒絕呢啲陪審員咧申請豁免嘅理由啊。講得白啲就係窒佢啦，不過就。大家都听落咧，都真系心里边直笑嘅， 系得睇啲嘅， 系啦，呢、這个就做得几好啦。 哦，你真系见好多以前咧，真系唔系剧情啊呢、這个，有唔少嘅案件啊，或者都会遇到呢个情况，就系、是、陪审员咧就唔想去到做陪审员，可能有好多理由嘅，理由就一定系有千奇百怪噶啦。咁啊，但系法官咧喺呢个时候就真系靠佢智慧。點樣同個陪審員傾，亦都可以說服埋個陪審員，就話俾佢哋知道，其實履行公民責任嘅重要性。 一個公民咧喺香港嚟講咧，都各自過自己生活咧，梗係有工作上啊，其他即係家庭上咧有好多嘅時間上嘅需要啦。咁但係總不能咧係人人如此嘅，都係有個取捨。 總要有人做噶。 系啦，咁因为公义就系个社会上好重要嘅一个价值嚟噶嘛。 系啊。 咁所以你话林林总总睇见我咧，即系呢个睇个电影咧，都有啲其他嘢嘅，包括即系话啊，点解要容许个亲属坐喺个被还押嘅当事人咧，即系佢啲被告啦吓嘅身边一齐见律师咧？喺现今嗰个惩教所嘅处理方法咧，就唔会有。 咁啊，真系令到我哋一般广大市民啊，真系都唔知道。我见到入边好多即系拍剧嘅时候啦，见到入边嗰啲位置咧，都好多人下嘅，直头够开台嘅。 嗱，佢哋如果系家属见咧，我所知就系话，平时我哋真系睇戏睇到啦，隔住块玻璃，揸住个电话嗰啲咧就可以。 系 咁，律师咧就系另外一啲咧。是会见室呢就可以直接见到的。不过家人呢就不准入去的。咁讲嗰啲设施令我諗到一样嘢呢，就佢哋而家今次睇落呢个法庭啊，佢哋嗰个审谋杀案嘅法庭呢，个背景似乎就係新界粉岭嘅旧粉岭法院。 係 喎、一睇嗰啲架构呢都即係有啲记忆啊。尤其是个犯人栏嗰个铁枝呢，嗰个咁嘅铁栏杆呢。咁以前主控官嘅位置咧就好近呢个铁栏杆嘅，咁啊仲记得嗰啲翻译官咧就对里边凶神恶煞嗰个被告讲，嗱就呢位主控官咧反对你担保啊，咁 哇， 咁所以咧胆咧系咁样练成嘅，望下嗰啲落即系啲好长嘅大枪咧，都几似啲十八世纪嗰啲油画咧，英国嗰个著名嘅法院啊，个 Old Bailey 咧，咦都有嗰啲风貌啊，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睇戏嘅时候留意下啦。 哇，有好多回忆喺入边，咁啊，另外一路睇戏亦都可以即系学大俗咪话斋啊，欣赏下入边法庭嘅外观啊、情节啊，甚至乎一啲礼数咧，有啲真。有啲假嘅，有啲系按照情节放大咗嘅，偏离咗。 好环保添啊！呢个反正法院上一次拍戏，我印象中就无间道，啱啱好2002年，而家2022年啊，20年都仲系咁有用嘅。 点谂到原来无间道都已经20年啦？ 时光飞逝啊，小白。 系啊，我哋下个星期又再倾过，怀念时光飞逝，眨下眼又下个星期噶啦。唔该晒大壮威， 系唔该晒小白， 拜拜， 拜拜。 今日同大家讲下 MSCI 中国指数，是由机构公司编制出来追踪中国概念股票表现的指数。 MSCI 在全球有不同的市场都有编制当地的市场指数以及全球的综合指数。该类指数主大多数都是投资在全球市场基金选用的基准指数，亦都是说基金公司会根据MSCI 指数入面的公司权重来配置股票，令到呢基金的表现不会跟基准指数表现有太过大的差别。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为何一次一次次点起再调校这气氛，帮我试一个你水的空气，为何一次就花尽心机，但求每个图案让我越越默谨记，纹身也是照样跟你，只愿带着你的痕迹，只若还是太自欺，双手在暗自细味，死心亦暗自他地，自略抹掉这种回忆，自愈还是抹不走你，忍心让故事结尾，似是而非，为何自动自觉早晚再想起你，为何似步似戏都变做一种美，想一直混于尝试期，慢慢地腐蚀。为何自问自答，仿似在饰演你？为何自爱自怨，左顾右盼，只有自己。当我再不爱你，亦能开到肚味。 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星期五的早上，等我找阿畅先。喂喂，阿畅在不在？ 在这里，在这里。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今天晚上七点半才来以事论事。 冇錯啊，咁啊以事論事，每一集都帶大家睇下咧。今個星期咧，每一個星期咧，嗰、那個立法會啊會議廳上面嗰啲議員同埋官員討論咗啲乜嘢嘅，咁啊今集都唔例外啦。咁啊一齊聽下咧，佢哋點樣討論呢個星期嗰啲重點嘅討論議題啦。 嗯，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嚇。咁啊另外咧，之後仲有咩好節目呢？ 咁啊，紧接住去到夜晚八点钟有呢个做个健康快活人第四季啊，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咯。 嗯， 咁啊之前有睇开朋友都知道啦，每一集咧都有一个环节啊，叫做视障环岛跑特训班。咁啊系咩嘅咧？由第一集开始咧，我哋咧就会训练两位咧新手嘅领跑员咧。咁啊，我哋期望咧有个计划嘅，就是、希望咧去到最后一集咧，可以帮佢哋配对到两位嘅视障跑手，然之后咧要佢哋一起去环岛跑啊，完成一个环绕香港岛跑一圈嘅。咁啊，今集系第十三集，经过咗十二集嘅训练之后咧，嚟到最后啦，真系佢哋要试跑啦。咁啊，想知道佢哋真即系咪真系可以成功环岛跑一圈嘅话咧，咁啊，今集大家要留意啦，追开嘅朋友更加要留意啦。 系啦，咁啊，睇下佢哋成唔成功啦。不过我以前咧，我都有参加过环岛跑嗰啲活动噶，咁、即系都系香港岛嗰边啊嘛，好似系五十 K 嘅港岛径，咁跟住咧一路跑嘅时候咧，我真系都有遇上过咧，就系一啲视障啊，嗰啲猛龙队嗰啲 friend 啊。咁、见到佢哋跑嘅时候呢，我真係个心我都觉得真係好犀利，真係算一隻手指功。因为我自己跑都辛苦啦，咁佢哋呢仲要係靠一条绳啊，或者靠嗰啲领航员去带领住佢哋，但仍然能够跑得到一个咁好嘅成绩呢，我係非常之佩服佢哋。咁所以今日夜晚係呀，大家喺八点钟嘅时间可以留意住做个健康快活人啊。 冇错，真係好值得尊敬啊呢班跑手啊。 係绝对。 系啊，咁啊睇完呢个节目，去到夜晚夜少少啦，夜晚十点半咧有呢个中国纪录片啊，《自然的力量》。咁啊呢个节目咧真系耗资咗五年去拍摄嘅，就系记录咗咧中国大地咧，即系最有代表性嘅自然地区，同埋记录下当地嗰啲好独特、好珍贵嗰啲动植物嘅。咁啊今集咧就好阔啦，就同大家睇下中国境内嘅水流啊，即系。水又匯聚咗成河啦，咁係即係孕育咗好多生命之外咧，亦都係好多生物啊，動植物生存嗰個根基嚟嘅。係 啊， 咁今集咧就會帶大家一齊睇下咧，中國河流湖泊嗰度生活當中生活嗰啲珍貴嘅動植物嘅。咁今集好值得留意下，今晚十點半。 係啊，咁唔知會唔會有可以睇埋長江啊、黃河啊？咁今集冇嘅，遲啲就一定有噶啦。兩條命脈啊，咁佢哋即係中間又點樣去到孕育住咧？喺好多唔同嘅生活啊，或者生命啊咁樣，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十點半嘅時間有自然的力量。唔該曬阿昌，拜拜。 唔該 曬。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快速关心埋个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早上咧相当清凉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咁啊，下周初咧先会都继续清凉，依家15度气温，相对湿度67%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4772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4233宗确诊，同埋30539宗无症状感染，冇新增死亡病例。在新增的本土个案入边，广东有7792宗占最多，北京3968宗，重庆6536宗。內地累計超過327900人確診，5233人死亡，接近284000人康復出院。衛生署轄下聯合科學委員會聯同行政長官專家顧問團開會，討論使用新冠二價疫苗，並且發出接種暫已共識建議。 因应部分成人已经完成接种四剂疫苗，或者已经接种三剂及曾经受感染并超过半年，专家认为有关人士可以选择完成最后一次接种或康复之后六个月，在知情同意之下选择接种多一剂。十八岁或以上免疫力弱人士，相关间距可以缩短至到三个月。现在疫苗亦都可以作为第三或第四剂的另一选择。至于已经接种四剂或者已经接种三剂并曾经受感染的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院友，专家建议可以按个人需要接种额外一剂现在疫苗。院友亦都可以在知情同意下选择原始病毒株疫苗。政府刊憲，市建局开展西环皇后大道西桂香街重建项目，项目地盘总面积约1295平方米，地盘界线大概北面比连崇庆里儿童游乐场，东面比连桂香街，南面比连皇后大道西，同埋西面比连正街。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国事访问美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两人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双方概述了加强安全、促进全球繁荣、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民主价值观的共同愿景。两人重新支持乌克兰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在需要的时候向基辅提供政治、安全、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并且决心要让俄罗斯为暴行和战争罪行负责。拜登在会后记者会表示，愿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但前提是普京愿意结束对乌克兰的入侵，他亦都会先向北约盟友协商。在中国方面，双方关注中方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括尊重人权，美国和法国会继续协调，并且在气候变化等重要全球问题上与北京合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早上天气清凉，室外气温1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8,770点，升33点，总成交6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63点，升两系跌两点。深证成分指数11,248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165.3，升2.3；腾讯控股295蚊，升6毫；友邦保险80.2蚊，跌个半，系跌1.5毫。阿里巴巴84.05，升1.25；希望教育6.1，系跌7仙；李宁62.85，升1.25；中国平安47.1，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8，日元135.2，瑞士法郎0.938，加元1.344，人民币7.05，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兑美元1.052，澳元兑美元0.681，新西兰元兑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3点，跌482点。港金报16,700蚊，比上日收市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19美元，卖出1,799.6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近住欣怡花园一浸车。路面情况。 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封路情况，九龙塘哥和老街有渠务急修工程，去返深水埗方向近住宜德道嘅中线需要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无论台前同埋幕后嘅工作咧，佢都系手到拿来啊！吓，好中意呢一首嘅新歌啊！女歌手 Selena Gomez。 When I hear a part of my story, I tried to hide in the glory and sweep it under the table so you would never know. Sometimes I feel like an accident. People look when they're passing and never check on the passenger. They just want the free show. Yeah, I'm constantly trying to fight something that my eyes can't see. My mind and me, we don't get along sometimes, and it gets hard to breathe. But I wouldn't change my life, and all of the crushing and burning and breaking, I know now. If somebody sees me like this, then they won't feel alone now. 由以前咧就系拍迪士尼嘅一啲电视剧啦，到今时今日咧成为独当一面嘅朋友啊！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Selena Gomez，《My Mind and Me》。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口气奔跑， 见光 跑， 不见光 照跑，奔跑吧，视障运动员。电视节目《祖国健康快活人》第四季， 每集真人 show 环节，视障环岛跑特训班，见证视障运动员与领跑员从一开始认识，到跑匀多个社区做训练，为要挑战香港环岛五十五公里跑， 最终佢哋会唔会成功？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用爱写出旋律，听出浪漫情感。包含微笑和眼泪的音符，穿透乐迷心扉。 Goodbye！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百元号，爱情组曲、日语情歌、音乐特辑。 气泡。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点样解决问题呢？遇到问题唔知点算，你会点解决呢？咪住呢个话题，琴日咪讲咗咯，又讲，唔好咁心急。琴日讲到唔同人都有自己处理问题嘅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类就系自己闭关谂方法，第二种系揾人倾偈，希望从中可以揾到解决问题嘅端倪。 面对问题，除了这两种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其实还有两样，首先讲下这一种，你身边必定有几个会用这类方法的人存在，就是见到问题掉头走，简单称为逃避问题。为什么会选择用这种方法呢？可能有三个原因。首先是不想付出心神，只是坐在那里等，觉得时间会是处理问题最好的方法。等下等下，问题自己会消失，不需要自己操心。其实这些人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处理问题，所以不去处理呢？既然处理不到，就由他摆在那里。好像有些人说斋，有病不用看医生，牛下牛下自己会好。不过有些人知道自己是有能力解决问题，仍然刻意选择不去做。可能他们会觉得今次处理了这个问题，就会有另一个问题出现的啦。解决完下一个，自然又会生多个。这样搞法我就好忙咯。所以由第一个问题开始就不理他。只要这个问题一直在这里，我就不用处理第二个问题。在办公室必定有些同事会用这些方法。老板叫他处理一些事，只要一日未搞定，老板就不会叫他做新的工作，因为他一直都是有事做紧，只是永远做紧同一样东西。可能你会怀疑他们工作能力低，其实这才是办公室的大智慧。亦有些人选择不去处理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专登想将问题留给其他人。他们会说，我搞不定，你去做吧。自己做少些事之余，更加不用做丑人。无论你不去处理问题有什么原因，这类人是看到问题的存在，见到问题在前面兜个圈避开它。难道真是逃避可耻却有用？其实有没有想过问题这两个字是怎样定义呢？是要求回答或解答的题目？是需要解决的矛盾或者疑难？那对于你是问题的问题，对于其他人是不是一样都是问题呢？或者钱可以解决到的问题还算不算是问题呢？知不知道最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不要将任何事都当是一个问题，既然已经没有问题，就不需要解决问题了。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说，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谁凭春雨 路远夜长，谁人讨高唱？天天任雪花飞扬，梦到心烧得我俩，渺茫两极天各一方。却同看着星光，每逢冷漠的晚风轻唱歌，我像已伴你星幕之下躺着看月光。默然路长，何愁偏两也很匆忙， 但情 但情 同聚 同聚 一方。 天各一方，却同看着星光。 每逢冷漠的晚风轻唱歌，我像已伴你星幕之下躺着看月光。 莫怨路长，何愁飘掠浪，天涯也许沧桑， 但情 但情 同聚 同聚 一方。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在最近除了因為世界盃的狂熱令到大家覺得興奮之外，咁當然就係一套嘅日劇，我哋尋日都有講過嗰套 First Love 係啦 ，Hatsukoi。咁呢套咧喺日本方面當然好多朋友亞洲都有好多就覺得哇，真係好感動喎、啊！有好多元素令到大家覺得睇上嚟嘅時候、有一種甜蜜喺度。咁最尾個結局你未睇嘅，唔緊要，我唔會劇透嘅。咁你自己去到慢慢欣賞。咁諗下點解人哋會咁受歡迎，咁多嘅聲音啦。好啦，咁入面咧，淨係想話未睇嘅，我就會劇透一樣嘢，就係佢入面其中一道嘅菜。大家知講咩啦？就係呢一個菜式咧，拿破崙意粉啊，其實佢係一個咧幾容易整嘅餸菜嚟嘅，咁亦都材料亦都唔複雜，亦都唔會話用啲好貴嘅材料就已經可以整得都好食。不過咧，我自己食過拿破崙意粉，其實唔同地方嘅拿破崙意粉咧 都唔同嘅，係咪？ 係、 茶餐廳嘅拿破崙意粉又有新 都有少少不一樣喎、 真係嘅喎。都係有少少餡係唔同嘅喎，落嗰啲餡 係啊，係啊，的而且確係不一樣噶、好啦，咁所以今日咧講呢個咧，就係希望將呢、這個叫做套劇入邊 嗰個 嗰個做法咧，試下帶翻出嚟俾大家。咁佢嗱當然啦，意粉就要有準備啦。咁意粉亦都要準備定啲煙肉啊、洋葱咧。其實你都可以做，我自己就偏向中意多少少洋葱嘅，係啦。咁如果中意多少少，咁我咪準備半個咯。其實半個，如果我呢個一人份量啊，咁半個洋葱。另外就係如果一人份量嘅話咧，就紅椒啊、青椒啊，你都可以預備少少嘅。咁因為你見到佢都唔係話好滿嗰啲材料，因為如果你太多材料你。拍劇嘅時候咧，卷意粉嗰下就唔好睇。 哦，咁啊， 係 你唔好以為一定足料先好啊！你卷意粉嗰下咧，卷哇，甚至阻鬼住曬導演又要嗌咳，無謂啦。 最緊要係掛汁咯，如果卷嗰下拍出嚟就 係啊，最緊要掛住啲汁，咁啊影起上嚟咧就覺得哇，好浪漫，就好似個感情一樣，有一種 牽掛 係啦，係連貫性喺度。所以呢個意粉都應記一功啊！好，另外亦都要準備定啲蘑菇，蘑菇咁另外亦都要揾埋一啲煎鱼粉喎、煎鱼粉咧就唔系到到地方嘅拿破仑意粉都会选用噶啦、煎鱼粉本身都系嚟自 日式 比较上多啦。咁有阵时日本人佢哋去到煮一啲嘅食物嘅时候，点解硬系佢哋有佢哋自己嘅味道？好简单啫，我哋有我哋嘅豉油，佢哋都有佢哋嘅豉油，净系豉油个味道都不一样，即系你唔会攞生抽老抽点 wasabi 噶嘛， 系啊， 一样个 味都唔同， 个味都不一样，冇错啦。咁所以我哋亦都用翻佢哋嘅原材料，譬如煎鱼粉啊，咁其实亦都坊间有好多豉油两茶匙，其实都已经得。咁整个嘅拿破仑意粉咧，佢喺处理嘅时候咧，最重要嘅一样嘢咧系咩咧？你望落去，譬如我哋睇个 shot， 哇，好靓，啲茄汁都好靓。咁需唔需要用好多番茄去到熬制自己嗰个茄汁咧？其实唔需要嘅，因为呢、這个。 這個送菜的而且確是很簡單， 嗯嗯， 你用一般的茄汁就已經可以了， 嗯， 一般的茄汁就不要看小它，哇你用茄汁會不會沒有營養不新鮮，其實都不會，因為茄汁裡面呢你如果只是說茄紅素的營養隨時是比番茄多， 是是因為它煮過可以釋放多一些茄紅素， 嗯，所以你看到那個番茄，如果你喜歡有番茄的話你可以另外再烹調番茄，係啦，烹調番茄，咁你就先至個番茄會變成好似係個汁嘅，會變咗好似調轉咗㗎。啊，你用呢個番茄煮個汁出嚟， 嗯， 其實唔係，係用茄汁煮個汁出嚟， 嗯， 然後番茄咧喺側邊就扮靚嘅啫，就話俾你聽，以形換影，以為你係呢個番茄煮出嚟嘅，就唔係，係真係番茄煮出嚟嘅。咁另外都要準備定糖啦，咁好簡單呢啲。咁啊最尾其實都可以準備啲芝士嘅，咁就芝士粉大家自己酌量啦嚇。咁，好啦，好簡單。咁啊煮法咧，咁啊先煮一鍋嘅水出嚟啦，煮個意粉啦，呢個大家一定要。咁煮意粉嘅時候，你想煮得靚咧，你睇嗰度劇嘅時候，佢卷意粉咧， 係 啲意粉有冇黐埋啊？ 冇。 啲意粉咧好爽口嘅，黐埋嘅咧就攣埋嗰啲汁一齊咧，咁，啊有戀愛嘅感覺。咁佢咧就加少少油入去，咁啊一齊去到烹調呢個意大利粉，咁，那個感覺咧就會再爽口啲。咁，意粉入口個感覺亦都會好滑嘅。咁啊佢亦都要準備定六至到八分鐘啦。咁一般人咧就走夠鐘，哔哔哔哔咁啊會撈上嚟嘅。其實我自己咧就中意咁多條意粉。你攞一條出嚟嗒下，係啦， 試一試， 最簡單，你試一試佢硬度 OK 喎，咁你咪其他嗰啲抽埋佢咯，你攞埋出嚟，咁你下下嗰個哔哔哔哔哔咧，其實就參考嘅啫，因為每一種牌子咧。其實個意粉佢用嘅麵粉亦都有機會係不一樣，咁所以佢嗰，那個你可能嗰個火又大啲咧， 嗯。我見有啲飲食節目都係嘅，即係嗰啲外國嗰啲飲食節目嗰啲廚師試嗰個意粉都係煮掹一條出嚟咧，就擺落口度， 係啊 係啊 係 啊， 睇下樣點樣嘅質感。 因為最直接你去試嗰個質感咧，你就係喺入邊攞一嚿出嚟試， 嗯， 最直接嘅呢，這個。咁另外亦都要準備定頭先講過，譬如洋葱啊、紅椒啊、青椒呢啲就可以切條啦，咁啊蘑菇亦都可以準備啦，咁啊煙肉都可以將佢切粒嘅，咁， 嗯， 其實如果你想再好吃一點的，大家當然可以煎一下蝦，這個就適隨轉變，這個適隨轉變的。我自己就喜歡譬如，用一些急凍嗰啲，其實苦蝦啲都已經好 好香。我以為咧，我自己中意咧用西班牙嘅紅蝦。其實嗰一隻蝦咧，單賣咧已經120蚊一隻， 唔使啊。 咁如果你兩口子咧，就240蚊就買兩隻蝦，係啦。個蝦頭啊，攞嚟熬汁， 係啦， 拎到成碟意粉貴咗好多咁樣。 呢個就貴價版。咁但係諗住大家又平靚正快又食到嘅時候咧，咁啊可以試下呢個版本，因為。我諗劇入面嗰個嘅意粉都係，因為我見佢都係間普通嘅鋪頭，就唔係標榜嗰啲，如果係幾粒星嘅，咁佢係要用嘔嗰個方法啦， 嗯， 一定要個蝦頭簡直精髓之中嘅精髓，直頭要另外再買蝦頭去熬嗰個汁添啊， 嗯， 甚至乎咧，其實有陣時佢哋熬嗰個汁要香咧，除咗蝦頭之外，佢哋仲會再加埋龍蝦。 系啊， 咁所以那個味咧，發覺啊，佢就咁落蝦又調教唔到出嚟，因為有陣時佢哋會落埋龍蝦嗰啲一 齊。冇得頂啊，個味要 係啊，冇得頂啊， 冇得頂啊。咁啊，你準備咗頭先嘅材料之後啦，咁啊蘑菇都講咗啦，咁啊去落埋煙肉一齊炒嘛，炒到佢好香啦。咁然後咧就加入意粉啦、鮮魚粉啦、茄汁啦、糖一齊咧，就再喺嗰個汁上面再不斷炒。咁你已經炒到好靚熟成咗啦。咁啊最尾我自己就中意，如果你芝士嘅時候咧。都是在上了碟之後才落會好一點， 是的 因為如果你在炒的時候落其實就真的會變成攬埋一 嚿， 是的，那個感覺其實也都不漂亮，大家可以試一試。如果你說喂需不需要再落鹽啊，去到調味那些呢，都不需要的了，你本身鮮魚粉呢是可以代替到鹽那個鹹度的功效的，所以這個拿破崙意粉呢就這樣就完成， 是的，你可以 進城打卡啦，大家 邊煲劇啊， 系啊， 边煮啊！ 我都几提议大家一路食咗拿破仑意粉。 有冇见我唔出声？ 一路睇住套剧， 知唔知点解？ 你未睇到个插？ 唔系啊，因为你一讲，唔系话嗰套剧，你讲一直埋我未送咧，你一路讲我一路肚饿啊， 系 有啲肚饿。 转头先食早餐。 系啊， 好。 我的享乐时代。 为咗冲淡一下，正话小白讲呢个饮食。我讲另一样嘢，我先讲上集， 就是讲饮水系嘛？ 啊，唔系，通渠， 我通渠， 通渠，我今日讲上集，我下个礼拜先讲下集，因为未通， 好啊好啊， 今日翻去通，我今日讲个上集咧，就系我点样准备通渠，因为话说屋企嗰个洗手盆嗰个去水咧， 去唔到水，塞咗。咁啊，冇理由㗎，即係突然之間塞咗，因為之前都試過突然之間塞咗啲水，去得好慢咁樣。咁啊，上次試過即係拆開嗰啲下面嗰啲喉管、U 型喉管啊，拆曬佢，跟住咧就，哎呀，原來都 你係邊個星盤啊？洗手盤 啊？洗手盤啊？洗手盤即係 洗手盤，浴室嗰個係。 咁啊跟住會用點樣去撩啲污糟嘢出嚟咧？咁因為之前唔識啊嘛，咁上次就用個方法就係用嗰啲 你有山水仔先嘅嗬嗰啲， 當然啦。用嗰啲鐵線衣架拆開佢，然之後被捅入去。 喺網上面見過呢個方法啦，係啊， 係啊，原來佢用啲污糟嘢塞住， 係跟住咩一抽就抽曬出嚟㗎嘛，好叻仔咁樣。 咁但係今次咧，由於上次已經用咗唯一一個嘅鐵線衣架啦，咁冇啦， 再買，所以落街買， 落街買衣架。 咁今次咧就真係喺網上咧就買咗啲專係咁樣用嘅嘢。佢就一條膠條咁樣，有長度嘅，大約係三尺咁上下啦，都幾長下。 粗噶， 幼嘅， 幼嘅， 扁身嘅，但佢中間好多倒勾，咁咧就俾你攝落去個嗰個水喉裏邊，嗰個喉管裏邊咧。掹翻出嚟嘅時候，咪可以將所有嘅一啲，譬如話， 即係嗰啲狗架咁樣，將啲攞曬出嚟， 扯曬出嚟咁樣啦。今日由於我今晚先至去進行呢一個通渠嘅工作 任務啊， 咁所以唔講住究竟得唔得？ 好， 咁今日講下究竟我買呢一嚿嘢嘅時候，佢有啲咩贈品俾我？ 哦，有嘢送嘅， 拗曬頭。 哦， 咁你買呢啲通渠系統嘅嘢，咁應該送翻啲通渠嘅嘢俾你啦。 係啊， 你估下，我哋估一百次都估唔到，究竟呢一條嘢佢裏邊附送乜嘢贈品 ？Lotion 唔係 家品嚟嘅都係。 俾貼士喎，要用嘅，你估唔到，點俾都俾唔到。電同電器產品有關， 電器產品有關， 就係佢送一啲咧。而家譬如話你有用智能產品，咪有啲鏡頭嘅，譬如話電腦嘅鏡頭或者手機嘅鏡頭，你咪好驚有啲人 hack 咗你部電腦，用你部鏡頭睇到你嘅，佢就送呢啲鏡頭嘅遮蓋板俾你。 哦， 等你黏住佢，咁我拗晒头，点解我买通渠嘅嘢？你俾呢块嘢我，即系做镜头做乜嘢咧？ 咁等你喺边度买？杂货铺买？ 唔系，我喺网上购物买啊。 佢送啲小礼物俾你， 就系啦。 等你呢嚿嘢 包埋一齐噶。 佢等你呢嚿嘢咧，一路通渠嘅时候咧，一路咪黐，就跌咗落个渠嗰度， 跟住又 塞咗。跟住就呢条用完啦，又要再买第二条。 我都系通渠啫，咁点解你要俾嗰啲嘢我咧？ 有趣喎，咁你有冇用咧，钟哥呢个嘢？ 冇啊，买咗 你用埋佢，下个礼拜一用埋佢。 多谢多谢，有心有心 啊，点痛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